是悲劇。代表死者家人的律师批评死者一家再次受到不公平对待。2014年11月，当时12岁的赖斯在克里夫兰一个游乐场玩，有市民报警指有小童用枪指向途人，警方说到场警员命令男童举起双手，但被拒绝，随即开了两枪将他杀死。事后调查显示赖斯的枪是假的。天气方面，受强烈寒潮影响，广东气温显著下降。本港今早大部分地区的气温较昨日低大约7至8度。预测今日天晴干燥，今晚天气显著转冷，市区气温降至最低大约10度，新界再低两三度，吹清劲至强风程度北风，离岸及高地吹烈风。展望除夕和元旦，市区早上气温更降至7-8度，新界再低两三度，天晴和非常干燥，周末期间早上气温仍然偏低。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是14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846点，升279点，成交金额32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88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84点，升11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50.5，升20蚊；阿里巴巴233.4，升11.4；美团289蚊，升15.6；中移动43.75，跌9毫；小米集团32.6，跌2毫；中海油7.25，跌1毫；盈富基金27.02，升2.8；清科创业系新上市，报13.72。平安好医生92.6，升2.85；阿里健康21.6，升7毫。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3，英镑10.496，瑞士法郎8.787，欧元系5.92，加元6.057，新西兰元5.564，欧元9.528，每百日元对港元7.50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178。日经平均指数报27390点，跌177点。港金现价报1738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2.3美元，卖出1883.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车龙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喺丽业街。喺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咧就挤塞，龙尾喺北港路。咁另外提一提你啦，由于有危险棚架，介乎福老村道至到联合道嘅一段贾炳达道来回方向咧都系全线封闭啊，封咗一段嘅贾炳达道啦。咁影响到而家落线路啦，去翻联合道方向咧就比较车多噶。咁另外啦，由於強風關係，昂船洲大橋咧就實施特別嘅措施啦。而家中線咧就封閉，咁只係剩翻快線同埋慢線咧就係可以行車。車速限制咧都係降到每小時嘅50公里。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江樂道中友邦大廈橋面來回、鯉魚門道聖安當油塘啦、錦田公路高埔油站來回、大埔道爾登華庭沙田同埋科學園路馬料水碼頭科學園。最後道路安全議會提醒你，在馬路上下一秒鐘隨時會有突發的情況，所以要專注駕駛。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第十四届香港书展的提名期已经开始了。 凡在2020年首次出版的中文书籍就可以接受提名。我们还有新晋作家奖，只要你在2020年首次出版中文印刷书籍或者电子书就可以报名了。 网上提名可以上到去我们香港书展网站 rthk.hk/14thbookprize。 2021年1月20号截止。 推动优质阅读，表扬优秀中文出版书籍。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没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不要去其他地方。 风骚快活人知，今年是镜。 今年我要啊！ 我先啊！ 风骚快活人知，今年我要。 哎，潘小姐，你嚟试镜系嘛？阿西门庆，你准备同佢啊对下稿啦。 多多指教。 官人，我要。 要咩啊？ 星期一。 够啦。 至五。 咁长。 朝早十点喎、 啊，咁早 至一点啊， 咁耐， 仲要三个， 咁多， 喂住边三个？ 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 哇，咁你咪好丰收。 导演，实不相瞒，其实我唔系今年，我系益年啊。 唔准啊！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程振鹏， 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程振鹏， 哇，早晨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仲有各位二台嘅风骚快活人听众，做乜事？阿曾志豪，你好似懒得我弹弹震咁嘅声， 就系咯，我谂住用形象化嘅声音嚟话俾大家听，而家几多度啊？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哦，系啊，仲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仲有强烈季候风信号，十四度 气温， 相对湿度52%。 桂花田，你觉得今日冻唔冻啊 ？Not too hot。 程振鹏， 我都唔觉得。 Not too cold 啊，应该话 not too cold。 呢个我哋平时话佢呢一个叫做咩话？泼扇公主啊，佢今日啊，佢有着 火焰山度嚟嘅。 佢今日有着羽绒背心啊。你明唔明 啊？我想话咧，我今日都有着一个大褛外套出街， 好正常啊！ 但我一上咗车就除咯， 系冇错咧。系啊，我哋啲室内外气温就争太远啦。 同埋咧，即系我要秉承咧，就系讲紧咧话，如果要着羽绒嘅话咧，最紧千祈唔好啊喺个底里面咧咁厚啊嘛。 系冇错。 所以我今日呢件咧系夏天秋天嘅衫嚟嘅，薄到 佢咧扮轻薄啊。佢周圍佢一翻到嚟咧，就喺度剪紙就話：哎呀，我其實而家好想除嘅咯。我話你唔好去，我話成條走廊好多人見到啊，你想做咩咁樣？ 佢話： 好熱啊，好想除件衫啊，輕薄啊，滑滑就癲咗啦。 有冇打錯心口啊？佢又 哇，佢係佢嗰啲唔好講啦，其他女同事聽到妒忌啦。佢著普通衫都已經好似打咗出嚟咁樣啊！你話譬如俾我哋監製嗰啲聽到幾唔開心咧，個人真 係又要開胸咁樣。 係咯，但係今日。真的冻了的，而且讲到明白夜晚再冻一点，听朝得回个位数，其实现在你已经比昨天跌了十点了。 其实是啊，昨天我们记得走的时候 24度， 23度。 而家就今朝早上十四度下，各位即系公婆婆你喺屋企唔该，系啊都要诶顾住保暖吓。 喂，但我想咧征集呢一个咧叫做寒冷天气之下嘅奇人异事啊。 咩 奇人异事？ 譬如我今日见到咧你有咩人士咧会继续喺呢个寒冷之下咧如常你嘅生活习惯咧？譬如游冬泳嗰啲，琴日咧我见到咧有个报纸咧，佢就嗰啲网媒啊，嗱。嗰、那個記者我都有啲慘啊！收到呢個 order 咧，應該就話：喂，同我望下有冇邊啲人咧繼續如常遊冬泳嘅？你又同我去咧凌晨去追蹤佢啦咁樣，哇！大件事真 係。其實都應該有㗎， 有啊！個記者咪都要去咯。 我知咁都係佢工作啫，但係問題係揾唔揾到呢啲朋友係咪、 啊、 繼續出？ 揾到啊！ 多唔多啊？ 嗱，佢有啊，佢話揾到咧有啲人喺紅磡嘅海濱嗰度咧。 紅磡碼頭啊？ 係啊，紅磡海濱碼頭度咧游早水啊。 哦。 係啊，咁你諗下，咁朝早幾多度先得㗎？佢話咧冇事，佢冇有怕咁啊！個記者咧一早就去到。紅磡咧叫大環山海濱啊，嗰度視察，佢話咧就有個73歲嘅曾生，咦？我同宗嚟喎， 係咯，係咪你啲叔伯兄弟啊？ 係啊，幾十年之後我就係佢喺嗰度紅磡嗰度游水噶啦嚇，一早喺度游水，佢話唔怕，我喺度啊，每日都嚟晨運啊，唔係晨運啊，晨泳啊。廿年都风雨不改， 哇！真系啊， 最冻试过系啦、最早试过六七度啊，最冻啊咁样落去游。 喂，咁听朝咪系呢个度数咯。 但我想话咧，佢同海滩游神泳唔同啊嘛，佢喺个码头度咧，嗱，大家你要想象下，凌晨黑茫茫。你企喺嗰度， 个海系咪漆黑一片嘅都系？ 个海唔系漆黑一片，都系。 同埋你沙滩咧，你都系由浅慢慢行。 系啊， 冇错冇错， 就 系 深噶啦。 系啊，你直情你想象下，然后就系冷风吹，心里昨夜渡轮上咁啊，全部都嚟晒咧，就企喺个位度。 咦？你做咗一个 mixing 啊 ？mixing 啊， 系啊。 然后我觉得佢企喺个位度咧，真系会唱埋刘华嗰只噶，怀念你的心如战士，然后就要自己一二三，啾咁啊，嘣咁啊跳落去，勇气可嘉。 唔系，咁佢习惯成。佢每天啊，每个冬天啊，都继续喺度游嘅时候咧，廿年 唔理会你几多度， 系啊系 啊， 系个习惯。总之朝头早天蒙光就系要游水， 做够热身就已经系啦，系咪？ 系啊，咁啊个记者仲做足功夫咧，佢攞埋个温度计去度咧，佢就话系啊，佢话咧嗰朝早嘅，即系今朝早咧，红磡咧得14-15度啫，但 系 佢话咧好正嘅，佢手上面嘅温度计咧吹出嚟咧，都有19度咁多嘅， 系啊， 系啊，都唔算太夸张咁嘅样咯。 大家都有个咁嘅经验。即是你落了水呢，其实如果你在冬天的时候落水呢， 是是是 水呢里面还暖过， 是是是， 如果你膊头呢， 是是没错， 在水底下面呢， 是是是， 露出来呢是没那么冻的， 是是，所以 但是每次都要挑战他大胆， 所以我们现在终于都明白Titanic 呢其实个剧情应该调转的，嗰阵时点解阿 Rose 就喺个救生板上面，阿 Jack 咧 冻死啊嘛， 系咪阿 Jack 仔个水度咧，佢点都唔上水，原来因为个水暖啲， 暖啲、啊， 原来佢就话我唔上水，我唔上水啊，咁样即系都唔掂嘅，真系吓、喂，但我哋都可以预告下啦，除咗今日咧，我哋好似变成咗咧，即系冬季又再次来临之外咧，咁但系今日唔经唔觉都三十号咯， 冬季其实应该来临嘅， 好似而家先来临啊嘛，系啦，但我哋唔经唔觉咧，咁啊30号咧又仲有一天咧，我哋。又要拜拜喎，系啊，嗱，所以今日咧，我哋其实晏少少讲我们的咧，我哋谂到个新颖啲嘅总结方法，真系。 系咪我开嗰个题啊？ 梗系啦， 我们的2020快乐为猪啊！ 即系边只猪 人哋话沧海遗珠嘛，通常 系 嘛，拣咗啲十件新闻出嚟之后，有啲咩沧海遗珠咁样？但系我又想问咧，呢、這个快乐遗珠啊，即系其实2020年，大家普遍咧觉得都系唔系好嘢嚟嘅，发生亲嗰啲大 事。系 咁但系其实会唔会总有一啲系开心快乐嘅嘢，我哋啊忘记咗咧？ 你搵唔搵到啊？ 听众咧去搵咯， 你搵 唔 搵到 啲啊？ 唔系咁，但系问题 够听众咁多啊？ 系啊系啊，咁我哋都要即系睇下听众咧，佢哋每个。人啊，佢嘅经历，可能佢今年可能喺逆市里面有升职加薪，可能逆市里面佢买得楼做业主咧，系咪？可能喺逆市里面， 但都唔好意思话俾人听啊。 唔系咁， 如果逆市里面我升职加薪咧，即系开香嗱，正所谓逆市加薪，逆市加薪开香槟咧，唔敢话俾人知噶。 但系唔系呢个 又系开佢个人嘅开心事嚟噶嘛？ 都可以嘅，你话隔篱朋友咯。如果唔系，我哋一定会秒嘴。 能够咧，嗰样大事件咧，系我哋个个人都经历嘅，都一同经历嘅，而又系开心嘅，咁可以喺我哋个面书嗰度咧留言。 譬如今年喺 纪念啊， 有有有日子去结婚嘅，咁都系一件开心事。 可能啲老婆会打嚟，佢话好开心啊，啲酒吧咧系咁停啊，我老公冇躝过街啊，日日翻屋企陪我啊， 跳舞啊， 系一幕。唔系跳咗一阵， 跳咗啦，有群组出现， 系啦，所以咧，值得期待啊！今日我哋咧，我们的咧，我哋会有个与别不同嘅年度总结咧，我哋尽量寻开心， 系 睇下搵唔搵到咧，过一年咧，我哋日日都喊苦喊忽啦，会唔会原来咧都有啲喜事可以带俾大家嘅？咁晏啲留意一下咧，呢个我们的啦吓， 同埋可以网上留言啦，我哋一间 post 出嚟咧，大家可以网上留言去分享下你自己2020啊！我知道好多唔开心事嘅，但系有开心嘅都同我哋分享。下你哋开心喜悦嘅嘢啊！ 而家我哋要播出最早由东泳嘅呢一位年青小伙子，佢由嗰阵时几多年啊？1997年游到而家个东泳，仲未游完。根据程振鹏嘅演绎，水系暖啲嘅。Jack。 Spaces between us, you have come to show you. Go on, near, far, wherever. 好冻啊 ，Rose， 可唔可以俾我上翻水度啊？呢套戏咧，唔单止系话俾你听，即、就、系、是、一个神咏嘅少年咧，个心路历程。佢仲预告咗咧，喺我哋即系诶几多年啊？应该卅年咯，哦唔系廿三年后咧，我哋而家最新嘅检疫情况。 佢点啊？ 因为佢有教阿 Rose。我教你呢口水 吐口水啊 吐 吐吐嘥咗啊留返嚟检疫㗎嘛个啖口水。 係囉如果你话当日Titanic播喺而家我哋嗰啲社区检测中心呢、嗯、应该就、方便好多大家呢如何做呢个深喉唾液。嗱好似佢咁掠啦掠吐咁就吐到㗎啦。 俾着我哋嗱大家有冇测试过啊 咩 呢个深喉唾液嗰啲囉。 我冇未 啊。 係 囉。试嗰只。 佢撩鼻㗎嘛。 撩鼻咋嘛。所以其实拿住嗰盒嘢可能大家都唔系好识咩叫深喉唾液个认真。 可以试下吓。喂咁但系呢头先我哋先至讲呢话即系希望可以正向呢送走2020啦。点知呢喺呢个年尾呢即系仲有一日嘅时候呢今日又传嚟呢个呢即系唔系几好嘅消息。就话呢有几份呢即系喺香港呢都好有历史嘅娱乐杂志啊。咁咧就系东方新地啦，同埋新假期新蚊地咧，原来就会喺2021年1月1日开始，即系两日后咧、哦，就会停止印刷实体版。 哦，系啊 ，OK， 系咪因为而家咧实在真系太多咧，揿个电话咧、嗯、就已经睇到买实质嘅杂志嘅人咧，就真系少之又少。喂，你认真啦，你譬如你喺剪头发嘅时候，以前咧啲， 而家唔睇噶啦， 系啦， 太太 即系我就系话啲人就会 平板睇啦，系都 系啦，即系。会你俾一沓嘢你噶嘛？系咪先？以前系喂，以前真系好多沙龙都会买嘅，定期买嘅。 去诊所我都有噶，即系咧冇嘢做咧，揭下咯。即系 我中学打后已经甚少见到嗰啲发型屋入边有一栋栋嘅杂志。 有。 唔 系你中学打后已经冇啊，太夸张啦！会唔会冇你嗰本咋？ 系啦， 杂志系啦，即系儿童乐园咧，咩仲有嘅？佢哋当系装饰都会摆喺度噶。 系啦，系啦，即系而家咧就可能会有啲高级啲咧，净系俾啲时装啊，就会发现嗰啲嗰啲书啊，就冇嗰啲八卦杂志啦，叫做。 哦、有嘅，有嘅，系啊，嗱，咁但系咧，佢呢度个讲法咧，其实就大家有啲斟酌下嘅。佢而家唔系话咧，佢哋会所谓咩 执笠 啊？ 系 啦，佢唔系执笠倒闭，佢只系讲到明咧，就系话会冇咗印刷实体版啫。咁咧亦都。同埋咧，佢就会咧有呢一个网上开始发展咯。咁、所以咧，大家嘅估计就喂，会唔会系唔系停刊，但可能系转咗做网上版多啲咧 ？online 版咯，即系喂，但系唔系喎，佢嗰、那个有个新假期咧，佢系会照印啊。不过咧，佢就系转咗季度， 系啊， 一季就出一。一期咁 樣，因為新假期本來係周刊啊嘛，而家咧佢就話會變咗做每季獨立出版，咁咧就話同網上旅遊平台咧，佢有一個 Go Trip 合作咧，就會推出，譬如話三月咧就會出一個春季號。 即系叫第一期咯， 系啦，叫第一期咁样咯，咁啊，所以大家一回顾翻咧，原来话哇，呢几本杂志咧，其实都系销量好嘅、哦。 呢几本嘅杂志，阿桂花田同阿猴仔有冇？ 有啊，不过 以前有定期买啊，定系点咧？定期睇啊？ 我系唔好少买杂志嘅，有就睇，冇就算啦。 之后嗰度问佢攞嚟， 系啊，系啦，老实、哦，譬如话东地咧，真系冇睇嘅，因为咧我唔睇娱乐八卦杂志噶嘛， 系啊， 就是、以前嗰个年代咧，我谂最盛行就系嗰、那个便利嗰个年代咯，即系呢一种娱乐杂志咧。咁跟住其他我都冇睇咯。 其实嗰阵时都系几呢类咁样嘅杂志咧，佢哋行呢个狗仔队咧， 系 即系就经常都会影到啲名人啊、艺员啊、明星啊，喺出出入入啲咩地方，又或者咧系做紧啲乜嘢私人事啊咁咧。 系 吓，咁啊嗰阵时咧，我都有识多啲朋友咧，佢哋系做呢啲杂志嘅狗仔队咧。佢系教晓我一样嘢噶，佢话咧有阵时咧，你见到有一啲嘅图片啦，呢啲八卦杂志嘅图片咧，系特别咧影得清楚嘅，之后就话啊喺边度见到啊，边度边个啊，但系又好清楚，然之后又即系唔似系松郁蒙嗰啲咧，咁嗰啲系夹料嘅。 哦 ，OK， 即系如果你嗰啲叫做咧嗰、那个像素又粗粒啊，咁嗰啲可能就真系俾你咧即系报到佢咁样，不过都好难噶啦，听讲即系如果 果佢哋真係要做嘅話咧，係啊，越嚟越可能會即係想瞞騙到你。咁但係嗱，報攤咧，佢訪問咗，因為嗰個都係大受打擊嘅，其實，因為報攤賣少咗呢啲產品咧，佢收入少咗啦。 佢都要攞貨噶嘛，係咪報攤？ 佢譬如話，佢哋訪問咗個報攤咧，佢就話唔係喎，新假期咧喺同類型刊物裏邊咧，其實都仲係一枝獨秀嘅。佢話咧，就算佢哋之前有幾種唔同嘅雜誌合併之後咧，都仲係銷量 number one 嘅。系啦，所以究竟佢话咧，究竟系点样？ 点解会去 停刊 啊？ 系啦，系咪真系咧？其实嗰、那个消费嘅模式唔同咗。嗱，我咧之前我就有追开边类型嗰啲杂志咧。如果系呢啲娱乐消闲咧，我有买嗰啲篮球杂志噶，即系体育， 哦、 即系 NBA 嗰啲。篮球啊， 我篮球 系啊，边款啊，如果唔 系， 点 啊？皮书 系咩嚟噶？黄皮书都唔睇啦。咁咧，大哥，篮 球杂志你睇？ 系啊，台湾出嘅，佢又慰运嚟香港。 嗰啲杂志， 三十几蚊一本噶，三十几蚊。咁咧，佢每咩话？ 有冇嘢送？ 啊有啊有啊，啲唔等使嗰啲咯，嗰啲食送咗好多期嗰啲胶手环咧，都唔知嚟做乜。咁咧，佢我开头咧真系咧每个月都会买嘅，去到后来咧，你发觉网上咧佢已经系出得仲密啲啊！咁咧佢有个 即系报道嗰样嘢， 系啦，佢会 update 到一个情况咧，譬如佢打紧 playoff 嗰啲季后赛咧，你个现实生活里边咧嗰队波已经淘汰咗啦，但系佢嗰本杂志咧，佢先至出封面就话啊，佢哋准备打季后赛啦 ，OK， 系真系迟嘅。 你见到咧，你嗰三十几蚊你就唔会想俾钱买啊？咁唔知而家系咪都有呢种咁样嘅矛盾喺度啊？真系 定系还是原来转做 online， 佢哋可以卖广告嘅位置咧 再多啲，同埋可以出得密啲。 会唔会 系 咁？ 系啊，不过以后可能大家就唔会再手揸一本书嚟周围玩噶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消息指，涉及偷渡案在深圳一直被拘留的其中两名未成年港人，今早十一点将移交本港警方。警方将在中午十二点会见传媒，交代接收由内地执法机关送回两名疑犯的事。出席的包括商业罪案调查科处理总警司郑丽琪，同埋西九龙总区刑事部高级警司曾仲斌。据了解，两名涉案人入境本港之后，需要按照防疫要求隔离，随后会就本身在香港涉及的案件上庭。十二港人案其中十人的案件，家属接获官派律师通知，今早十点半宣判。今早根据深圳盐田区人民法院网站，未见有这宗案件。庭审公开网亦无直播，本台致电盐田区人民法院查询宣判时间，职员话宣判时间已经依法公告，可以关注法院公告。记者追问在网站看不到相关公告，职员只是重申之前的讲法。至于能否旁听案件，职员说旁听席已经满，要提前申请，不清楚谁会出席旁听，又说判决结果可以关注法院公告。政府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認為，市民在過去的假期有很多聚會，新型冠狀病毒深層滲入社區，令源頭不明比例仍然較高。他呼籲市民不要參與大型聚會。當局早前宣布，一座大廈在兩星期內有兩個單位出現無關聯的確診個案，就會向大廈發出強制檢測公告。許樹昌認同有關做法可以及早找出無病徵個案，減低疫情擴散。他說相信下個月7日會有科興新冠病毒疫苗的第三期臨床研究數據。政府顧問專家委員會未來幾日會開會討論疫苗接種安排。深水埗主教山食水減壓缸地盤重整工程地底，發現戰前懸拱遺跡。 文物保育专员蒋志豪承认部门沟通和敏感度不足，就事件致歉。深水埗区议员何启明认为，水务处和古迹办都有官僚主义，想尽快了事。何启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指出，有关建筑原本是配水库，水务处存有配水库的图迹、落成日期和结构记录，但在提交给区议会的文件中只字不提，令区议会完全不知情。港大建筑保育学部主任李浩然在同一节目认为，应该吸取教训，以今次事件作为契机，任何战前的建筑结构最好都是作实地视察，同时翻查过去记录，了解现场仍然有多少类似的建筑，把握时间和机会到现场了解。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天晴干燥，今晚天气显著转冷，市区气温降至最低大约十度，新界再低两三度，吹清劲至强风程度北风，离岸及高地吹烈风。展望除夕和元旦，市区早上气温更降至七八度，新界再低两三度，天晴和非常干燥。周末期间早上气温仍然偏低。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15度，相对湿度 4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851点，升283点，成交金额48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02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63点，升19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53蚊，升22.5；阿里巴巴234.2，升12.2；美团287.4，升14蚊；小米集团32.35。小米最新是32.4，跌4毫；中移动43.8，跌8.5；盈富基金27.04，升3毫；中海油7.21，跌1.7；比亚迪股份200.6，升8.1；中芯国际18.94，升7.2；长城汽车25.1，升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3，日元103.35，瑞士法郎0.883，加元1.28，人民币6.528，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229，欧元对美元0.764，新西兰元对美元0.717。日经平均指数报27412点，跌155点。港金现价报1738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2.41美元，卖出1883.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跟你讲九龙城的贾炳达道，因为有危险棚架，现在介乎福老村道和联合道的一段贾炳达道来回方向全线需要封闭，影响到一带有少少挤塞。重复多次，就是九龙城的贾炳达道来回方向介乎福老村道和联合道，因为有危险棚架，现在全线需要封闭，一带有少少挤塞。咁另外啦，因为强风嘅关系，昂船洲大桥咧中线系封闭，咁而家车速限制亦都降到每小时嘅50公里，经过请你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少少；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啦，近住收费广场一段咧都仲系车多。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围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喺九龙啦。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排到去虎山道桥底，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骏业街一段咧车多。喺新界啦，锦田嘅新潭路咧来回方向，近住逢吉乡一带咧都系挤塞。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鲤鱼门广场方向油塘、锦田公路高埔油站来回、大埔道尔登华庭方向沙田、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和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开心嘅事唔好俾佢停，一语继续三十一抢知识。 港台电视三十一日常八点半有抢游戏。今次好事成双， 每晚增至两场问答对决，答啱问题就有奖， 胜出嘅会晋级台主争夺战， 而当晚台主可以继续挑战成为每周三十一大人。 记住星期一至五晚港台电视三十一 日常八点半，三十一奖知识陪你笑住过埋农历新年。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支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今个星期的题目是新一年的大计， 我想着呢就增肥，因为我食极都不肥，跟着我就有好少磅，五啊几磅，所以就想着增肥。 逢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蔡经文、赵丽如、美美唱、侯家明玩玩星期天。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如果你见到呢气温变化呢，你是感到雀跃啦，甚至乎会庆幸呢你个大褛终于可以出笼嘅话呢，是恭喜你。首先呢你是一个幸福嘅人嚟嘅，亦都好正常。一般嘅都市人呢，咁我哋呢就是衣食呢就无忧嘅。所以呢天气嘅变化呢对你嚟讲好有可能只不过是呢嗰、那个更衣室呢究竟攞边件衫出嚟嘅变化嘅啫。但係如果嗰啲唔识得换衫嘅朋友，咁点算呢？边啲人唔识换衫啊？喵，冇错，猫狗佢哋唔识换衫啊，所以咧一去到呢一啲寒冷天气警告出现嘅时候咧，就会有一班咧宠物嘅义工啦，可能系啲流浪猫、流浪狗嘅义工咧，佢就会关心一下大家点样可以令到啲猫猫狗狗咧都有得换季、有得着衫咧。一早已经有新闻呢就卖咗啦吓，有香港嘅一班义工呢就已经呼吁大家，麻烦你如果有啲咩呢唔要嘅衣服鞋物啦，即係嗰啲唔要都要干净吓，咁嗰啲即係床单被铺呢可以呢捐俾啲猫场同埋狗场，等佢哋呢可以度过呢一个严寒嘅冬天。甚至乎呢其实有一啲嘅流浪狗呢，佢直情係真係流浪㗎嘛，佢唔係喺狗场里面呢。咁你都见到呢，琴日有报纸介绍呢，有啲有心人呢就已经呢漏嘢呀，就攞咗好多纸皮，捐一啲纸皮呢就去到唔同嘅地方嗰度呢，咁佢哋就会带去啲流浪猫狗呢，就主要就係出活嘅地方，咁等佢哋呢可以有个斗呢，譬如你行个纸皮出嚟呢，咁嗰啲猫猫狗狗呢佢起码有个斗可以匿一匿，可以避一避，就唔使吹到咁冻啦。係我都惭愧，呢几日呢不停就淨係同大家讲话小心啲呀，小心啲呀，好冻呀，好冻呀咁样。不过呢都唔记得提醒大家仲有呢一班嘅毛孩呢需要你照顾㗎。 唔同嘅机构咧有好多唔同嘅需要嘅吓，嗱我唔个别讲咧嗰啲机构名啦，但系佢哋需要啲咩物资咧？有一啲咧就要一啲胶嘅横额同埋帆布，点解啊？真系可以挡风嘅，原来咧可以俾佢哋我嚟瞓一瞓咧，挡一挡风嘅。另外有啲咧就要求你俾毛巾啦、旧嘅床单啦，都需要咧50至100条嘅吓。纸皮咧，亦都有需要噶，毛巾、被巾啊、报纸啊，原来报纸亦都系佢哋好需要噶。不过由而家大家咧，可能都系攞免费报纸多啊，所以佢话咧，如果你真系要捐报纸咧，麻烦咧先拆一拆钉先，咁啊等咧佢哋唔使咧再人手去做呢啲工作噶吓。同埋佢哋都提大家咧，有阵时人手关系咧，未必可以有咁多人接应到啲物资，可能你要自己直接拎到去咧一啲领养中心嗰度。咁啊，亦都要注意，如果你真系想捐赠嘅话咧，你要问定嗰个机构咧有冇啲咩唔收嘅。譬如咧，我见到咧呢度有一间机构咧就话唔接收枕头啦、揽枕啦同埋地毡嘅。所以做善事之前咧，都要问清楚，都要问清楚。咁啊，今日豪仔想介绍嘅呢个 channel 咧，就系嚟自登特。嗱，我觉得咧特别值得介绍嘅，系同一啲咧即系帮助流浪狗嘅义工咧，佢哋嘅活动有关嘅。呢个 channel 咧就叫做小池和流浪狗的故事。但系佢发生嘅地点咧，我觉得真系好值得话俾大家听，就系喺祖国嘅大地，喺我哋中国大陆嘅东北嗰度啊。所以佢嘅标题都会写住咧 ，Dog Rescue in China， -30度嘅冬天，帮90几只流浪狗起屋，陪佢哋度过呢一个严寒嘅冬季。点解我话好值得要同大家讲呢？可能大家对于即系中国大陆咧，同动物啊狗有关嘅新闻咧，睇得太多咧，都系吔咗佢啊，食咗佢啊咁样。咁但系你都知啦，其实佢哋一样有啲好热心嘅人士咧，譬如话买咗啲流浪狗，等佢哋唔使俾人吔咗啦。咁佢哋一样同我哋香港嘅朋友咧，都会关心就系点样度过冬天啊，特别系东北。我哋而家咧就讲紧7度，佢哋嗰度咧系都系7，不过起码-7度咯。咁啊，呢条片里边咧就会见到阿小池咧，其实佢就点样咧，就同啲朋友咧攞啲木头啊。就起咗一间间咧，木造嘅狗屋，咁啊带到去狗场里边咧，等啲狗咧可以度过冬天。有啲咧就喺户外嘅，收容唔到咧，就喺户外起屋。亦都见到佢哋咧铺咗一块块嘅木板咧，等啲狗咧就爬上去。喂，啲狗咧真系唔系笨噶，佢都知道咩叫冻噶。特别系咧，佢一见到咧隔篱嘅雪地，呢度有木板咧，我见到条片咧，啲狗全部就跑晒上去咧。哇，瞓得几咁舒服啊！一块木板咋，其实对佢哋嚟讲咧，已经系一个好温暖嘅被铺嚟噶啦。所以大家要多多支持，你都会知道咧，世界各地其实有好多唔同嘅好心人嘅吓。所以呢一条片我会俾3只狗狗佢，希望大家可以喺呢个严寒嘅冬天，尽量照顾你身边有需要帮助嘅大人细路同埋毛孩啊！瞬间看 channel， 佢就唔使我哋替佢愁噶啦，因为点解呢？如果佢真系冻嘅话咧，佢会叫佢外母个阿妈，我唔记得咗嗰啲叫佢咩，叫佢唔知咩。前辈就会煲个汤水俾佢饮，佢呢个冬天应该一样系可以好温暖嘅，系咪啊？田真鹏， 咁人间有情嘛，梗系温暖啦。不过你都考起我，我都唔知道如果系个外母个阿妈系叫咩嘅咧？ 叫你咩噶？桂花田 咩啊？ 叫咩嘅咧？ 田真鹏叫你阿妈叫咩 啊？ 外母个妈，外祖母 系啊？ 系咪啊？ 吓？ 唔系喎，系嘛？外祖母咩？ 定系都系一句 啊？唔系、啊，即系 唔系咯？ 因为佢 系婆婆嚟噶嘛， 即系佢系你阿所谓阿姨阿妈嚟噶嘛，咁嗰个婆婆咯， 系咯，咪婆婆咯， 外 祖母，外 祖母 样叫我， 你都系跟西方习惯啦 ，sweet auntie sweet heart 都得噶。 正话咧，豪仔讲呢一个瞬间看 channel 咧，都真系系嘅。我哋社会上咧有好多有心人咧，即系照顾啲毛鞋啊咁。咁啊，讲到话冬天嘅时候，惊佢哋冇地方住咧，会冻亲啦。啊，但系咧有啲极端咧，就令我谂起咧香港咧咁鬼死热辣辣咧嘅日子比较多啦吓。但系成日咧都见到有啲咧系应该喺北极嗰度先出现，或者雪地先出现嘅嗰啲长毛嘅大型犬啦。有阵时都戥佢哋辛苦啊，喺条街度行。 我哋直播室咪有一个咯， 系咪啊？ 系啊，佢应该系 大型犬。 系啊，佢经常系咯，呢一佢应该系北极出现嘅大型犬，成日都觉得好冻啊，好热噶嘛佢。 诶，极其靓都系嗰啲北极 中型犬 啊，系嘛？好啦。咁啊，讲另外一个嘅瞬间看 channel 咧，彭姐留意到嘅咧，就系咧，有新医院咧就要落成，兼且开始开放使用啦，咁先知道咧，哇，喺自己孤陋寡闻得紧要啊！我唔知道原来喺中大嗰度咧，即系喺个马料水啊，沙田马料水嗰度咧，系呢个中大医院啊。即系中文大学嘅医院咧，就已经起好啦。嚟紧下个礼拜三咧，仲会系开放添啊！咁呢一则嘅新闻咧，当然咧就会更加留意啦。因为我自己都唔知原来要开呢一个嘅中文大学嘅医院啊，人哋啊筹建咗成六年噶啦吓。咁呢一个嘅新嘅医院咧，咁佢就唔系公家医院啦，咁佢系私家医院嚟噶啦。咁就会喺提供咧。首阶段提供几多呢，就20张病床就俾住院啊日间服务咁嘅。咁而迟下呢先至呢係再呢係将个服务范围扩大啦。包括咗呢就喺明年六月嘅时候呢，希望可以开始呢就100张住院病床嘅。即係依家20，咁希望去到2022年呢就有516张病床呢係投入服务咁讲。咁其中都大家會留意啦，就多咗呢個醫院嘅時候，咁佢會唔會係主力做啲乜嘢嘅科目嘅呢？咁嗱，呢一個中大醫院咧，同大家一齊去望望啦。咁佢話咧，依家咧主要就提供咧七項服務嘅，有啲係專科門診啊、普通科門診啊等等啦。咁而如果係要睇呢個普通科門診咧，佢依家嘅服務時間咧都唔係好長嘅，係朝九晚六嘅啫。啊，佢話咧要起碼去到出年嘅七月咧，先至會有24小時嗰啲急症室嗰啲服務咁樣嘅。咁另外你又會留意到啦，喂，新嘅醫院開啦，咁會唔會係請多啲人啊？即係啲醫護人員佢讀完書之後咧，就容易有工做咧咁。好啦，睇下請幾多人先。佢首階段咧就得15名咧住院醫生，同埋咧大約70名護士。咁咧要去到出年嘅10月咧，先至咧係有望變成25名住院醫生同埋100名護士嘅。咁聽落咧，以一個嘅醫院個規模嚟講咧，又唔算話即係好多。人咁样啦吓，咁亦都有一啲嘅设备咧，佢哋系有强调嘅，譬如话咧，嗰啲嘅病房里边啦，嗰啲房间咧就有移动电脑，咁就等医生咧可以视像咁去睇症。啊，以为移动电脑即系咩家伙咁紧要啦，咁好啦，咁啊，于是揾条片嚟睇下啦。咁就會發現咧，那個移動電腦咧，其實就好似等於我哋直播室咧，都有一啲移動電腦嘅意思，即係裝咗個電腦個 mon 裝咗喺一啲唔係狗臂架，裝咗喺一啲嘅橫臂嗰度咧，然之後跟住可以搬嚟搬去，喐嚟喐去咁樣，就叫做移動電腦。呢啲名啊真係幾好聽喎！好啦，短片方面咧。整理一個咧，就係叫做娛樂在港啊，呢個 channel 啊，雖然話娛樂啫，但係佢都有呢啲嘅醫院嘅事件咧，係報導出嚟嘅。佢有一則嘅 video 咧，有個短片就叫中大醫院咧下月啟用咁幾個鐘頭前咧 upload 上嚟嘅啫。個短片咧就可以見得到咧呢個中大醫院嗰個大樓嘅外形啦，佢裏面啲設施點啦。嗱，佢主要咧嗰啲顏色咧都係全部行嗰個米白啊、米黃啊、卡其啊、淺啡啊呢啲咁樣嘅顏色為主嘅。咁睇到咧，佢嗰個建築咧，不論係個 reception 嘅大堂啦，定係啲病房咧，佢都好着重咧，就係嗰個采光度咧要好足夠，因為有一 邊的落地大玻璃呢經常都會在呢個大堂啊病房嗰度見得到啊，咁所以呢都幾光猛開揚啦。咁另外就病房係點呢，有見到呢條短片入面啦，睇到佢嗰啲四人標準房啊，嘩就好似公立醫院呢八至十人咁大嘅，但住四個人咁樣啦。咁嗰啲嘅儀器啊、家具啊、嗰啲擺設咧就好簡潔嘅，即係間得好疏下嘅，唔多雜物啊等等咁。咁所以睇落去咧，真係幾整潔嘅，話曬都係新嘅醫院啦。嗱，咁依家講到話有新嘅醫院起好啦，又可以俾大家去使用啦。有多一間咁嘅規模嘅醫院成立咧，自然係好事嚟嘅，市民多個選擇嘛。但係咧，我就更加期望咧，就係有新嘅醫院成立咧，咁係咪即係啲醫護人員咧又會再辛苦啲嘅咧嚇？會唔會嘅咧？因為佢係私家噶嘛，咁公立嗰啲會唔會走咗去私家？咁變咗公立嗰啲又唔請救人嘅時候，佢哋咪做得好辛苦？定還是咧會係佢哋嘅待遇會好啲啦？水漲船高咁樣，因為有競爭啊嘛，因為始終咧而家做醫護咧，佢哋真係好辛苦嘅。咁想佢哋工作舒服翻啲啦，希望喺呢一方面有啲改變啦。咁所以咧，我就會諗住咧，俾三個咧有植樹拇指嘅 emoji 就俾呢個中大醫院啦。著住醫生袍嘅一男一女 emoji 咧，再加五個大大力手臂 emoji 就俾啲醫護人員啦。哇！呢、這、一個嘅新嘅醫院咧，就當然唔想大家即係冇事冇幹去啦，係嘛？或者有事有幹都唔想經常要去啦嚇，除非係你生仔嗰啲咧就開心啲嚇。咁我會問一下桂花田揸車你識唔識入去啊？ 咁嗰段路都唔难去嘅，同埋火车一定到啊，好方便，好近嘅，因为喺嗰间酒店嘅隔篱嘅啫嘛。咁啊，希望大家唔使使用嗰度啦，系咪？身体健康好紧要啊！嗱，最近咧，我想问下大家吓，即系或者系呢一年啊，你哋夫妻之间和谐吗？唔系几啊？咁有冇谂过为咩事会令到大家唔和谐，成日闹交咧？有冇谂过解决嘅咧？做咩咁敏系啊？大家知唔知咧？有夫妻恩物，知唔知咧？系啲咩嚟咧？系咪想知道有啲咩可以令你咧屋企可以更和谐咧？系啊，睇文章咧睇到就话啦，有个老公。佢用咗8000蚊买咗个家庭和谐机啊，系啦，同屋企咧就不再因为呢样嘢嚟闹交，咁啊同屋企人咧。OK， 同屋企人咧就不再因为呢件事闹交啦，变得和谐啦，更加和谐啦。咁讲咗啲咩咩嚟噶？咩嘢可以令到佢哋唔再闹交啊？是洗碗碟机啊，是啊，原来你 search 洗碗碟机呢，你见到是好多啊，好恩物啦，哇真係好啦，有咗佢真係发达啦，早即係话点啊，早啲早啲买啦咁样。係啦，有冇朋友觉得洗碗会系一种压力呢？唔系嘛，洗隻碗啫，使乜咁大压力喎、啊。当你是洗一个人碗的时候就当然是没有问题了，是不是？但是当你日日都是要负责洗四个、五个、六个人的碗碟啊、煲啊、铜锅啊，那就不是这样讲法了。香港人啊，每一天呢翻工啊、放工啊，其实放工攰到死啦，是不是？想快快脆脆吃完餐饭就冲个凉坐低休息一阵，咁样跟住呢就睡觉啦嘛。但是冇人帮手煮饭洗碗，就真係呢宁愿买个外卖食完啊，你嗱嗱食完干手净脚跟住掉落垃圾桶就算啦，搞掂係咪？终于有返自己嘅时间。嗱个人夫呢就话啦，一讲到做家务，就尤其是系讲到洗碗，就会令到夫妇之间呢系变得唔和谐㗎啦。於是佢决定买部洗碗碟机，就将问题化解。啊，自己同太太呢都唔会因为呢再为洗碗呢而闹交啊。哦，除咗咁样之外呢，另一位呢即系另一个文章就话，另一位妈妈话，佢淘咗一个洗碗碟机返屋企，好开心啊，仲话啊有时间凑女好过洗碗啦。哇，呢啲标题真係呢大家明晒啊。而家大部分呢即係 唔系个个屋企有工人姐姐噶嘛。如果冇工人姐姐嘅话咧，不论老公或者老婆咧，都系认为有一部洗碗碟机可以解决到问题。今日想分享一个刘师傅游记 channel 个标题就话啦，啊系洗碗碟机。使用成本大揭秘、水电及耗材需要多少？呢、這个费用你接受吗？咁啊，系啊，其实因为咧，其实打洗碗碟机咧，就有好多唔同嘅题目啊，譬如点样保养啦，点样用啦，点样洗啦，有啲乜嘢系可以摆得，边系唔摆得啦？点样去设计？唔系点样放入去个那个叫做厨房里面啦？大部细部咯，哇，其实真系好多好多好多嘅。买部机其实除咗翻嚟咧，令到屋企可以和谐咗，都要了解一下多啲嘅，所以我会俾三个手指公俾阿刘师傅佢。 沙啦啦。在唱没停口，温暖个女喜欢亚纶，样清秀。独立后，他再去遵守，掌声先变厚，快歌会把心穿透，常在听首。 假如当初我不模仿谭咏麟，唱歌朋友是罗金荣啊，咁收音机同埋肥妹仔佢哋咧 ，Chris Lai 佢哋喺边度啊？晏少少啊，因为头先大人做正经嘢迟咗，一阵间先交个课室俾佢哋。十一点之后先啦，继续会有风 show 快活人。 资源不断被消耗。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就美國2021財年綜合撥款法案成法發表聲明，批評美方不顧中方多次嚴正交涉，在法案中塞入涉藏、涉台、涉港、涉疆等多項消極條款，有關內容和條款嚴重損害中國國家利益，是對中國內政的初步干涉。中國全國人大對此表示強烈譴責和堅決反對。聲明說，美國國會一些政客無視客觀事實，惡意詆毀中方涉藏政策，充分暴露美方利用涉藏問題干涉中國內政、牽制中國發展的圖謀。聲明又批評法案有關條款為台獨分子撐腰張目，大肆詆毀中方依法維護香港、新疆繁榮穩定採取的政策措施，美方借有關問題壓制中國發展，破壞中國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的圖謀不可能得逞。天气方面，受强烈寒潮影响，广东气温显著下降。本港今早大部分地区的气温较寻日低大约七至八度。预测今日天晴干燥，今晚天气显著转冷，市区气温降至最低大约十度，新界再低两三度，吹清劲至强风程度北风，离岸及高地吹烈风。展望除夕和元旦，市区早上气温更降至七八度，新界再低两三度，天晴同非常干燥。周末期间早上气温仍然偏低，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失 生效。现时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4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45点，升375点，成交金额62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05点，升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61点，升19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55.5元，升25蚊；阿里巴巴235.4元，升13.4元；美团286.4元，升13蚊；小米集团32.5元，升5仙；盈富基金27.14元，升4毫；中移动43.8元，跌8.5元；中海油7.19元，跌1.9元；比亚迪199.1元，升6.6元；中芯国际18.94元，升7.2元；吉利汽车24.6元，升7.5元。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3，英镑10.501，瑞士法郎8.784，澳元5.926，加元6.059，新西兰元5.563，欧元9.526。每百日元对港元7.50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154。日经平均指数报27,412点，跌155点。港金现价报17,38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4.71美元，卖出1,885.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仲系车多，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慢车，龙尾在海丰园。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近住苏屋村一段就比较车多。另外前少少近住虎山道一段都是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德士古道北去全锦交汇处方向，较早前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影响到现在德士古道北去全锦交汇处方向近住石围角村一段就比较挤塞。另外由于有危险棚架在贾炳达道，现在介乎福老村道至到联合道的一段贾炳达道来回方向仍然全线封闭，就是封了一段的贾炳达道。另外搭船的朋友就留意富裕小轮来往屯门至到大澳的航班不会提供沙罗湾至到大澳的渡轮服务，就是受季候风影响不会提供沙罗湾至到大澳的渡轮服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小西湾、鲤鱼门道圣安、鲤鱼门道鲤鱼门广场方向油塘、锦田公路高埗油站来回、大埔道以登华亭沙田、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和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息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白元浩，有乜嘢说话想同2020年讲啊？ 我想讲2020年是艰难的一年，因为除了感受到经济环境恶劣之外，自己都因为意外入医院，现在都未好翻。所以我想讲2020年虽然辛苦，不过我学识了爱惜身边的每一个人。 Happy New Year, baby. 一起同2020讲再见。 梁明忠、崔杰彤、阿奥、林慧、白月浩。 朝早8点到10点， 晨光第一线。 老婆啊，系时候执执佢咯。 你讲咩啊？个女喺度噶。 妈妈，我都觉得你要执执。 咪系咯，又残又旧，披晒口啦。 我就嚟长你哋个嘴啊，把口好啲得唔得啊？ 哎呀，爸爸系讲紧屋企啲电线啊，金旧好危险噶，要定期搵人维修啊。 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 办公室场地企企理理，开工就一定安全又精神爽利。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介绍下，介绍下，呼吁下，呼吁下， 介绍咩？介绍咩？ 冇啊，咪一阵间我哋个门的咯。 系啊，今日星期三个门的咧，咁啊欢迎大家咧喺网上边留言啦，可以讲下咧2020啊有啲乜嘢咧嗱诶唔开心嘅我哋知道嘅， 系 咁啊有啲咩开心嘅事都即管咧喺今日咧去 我哋 系啦喺度话翻，哎呀其实系咯年初嘅时候我都有经历一个开心嘅事咁大家一齐分享下啦。 有啊，我见到 唔系晒命噶，唔系晒命啊。 有啊有啊，我哋欢迎晒命，我见到好多听众咧喺我哋嘅留言咧晒咗唔同命出嚟噶啦已经。 系啊 ，OK， 咁欢迎大家继续啦。 难得啊嘛， 啊 即系好似类似啦， 啊、 或者揾到伴侣啊，因为好似呢个时候咧就系喜庆场合，你就将你嗰啲金颈链啊、金戒指 show 晒出嚟， 啱 啊，系啦吓。 咁我哋希望可以有正向去睇返 2020， 咁我哋跟住迎接2021㗎啦吓。 冇错冇错，咁头先我哋话咧压咗啲小朋友嘅时间啊嘛， 系啊，唔好意思啊， 俾翻佢哋出场咯。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迟到啦，迟到啦，粉妹仔， 好惊啊！ 迟到啦 ，Chrissy 啦呀！ 因为我哋冇得做，冇得上堂啊！ 系啊，迟到啦，我哋翻嚟啦！ 系噶，即系可唔可以告俾老师听噶？ 我都要啊！ 大人阻鬼住晒， 系啊！ 校长讲啊，投诉佢哋啊，我哋唔可以咁曳曳噶嘛！ 系啊，头先佢哋唔开个课室门俾我哋入嚟啊，好在我哋而家自己破门而入啫吓！ 早晨，早晨 ，Kiss， Chrissy 啦呀！ 哎，早晨，收音机，早晨，肥妹仔，仲有咁多位喺屋企乖乖地听书嘅同学。 系啊，早晨啊，今日咧想我同大家分享啊，咧、今日咧已经系2020年12月30号啊，系咪？ 系啊。 咁咧就有两日咧，我哋就迎接我哋1月1号，系咪？咁你平时呢我想问之前你哋有冇喺除夕嗰晚呢去做或者睇㗎 除夕。 以前咪就到手啦。 係呀、啊。 你有冇跟你爸爸睇红白歌唱大赛呀、 啊、哇咩嚟㗎。 冇啊。 係呀、啊。 即係將啲红萝卜同埋呢啲白萝卜捞埋一齐。 边度有得睇呀依家仲有电视台做咩 係呀。 唔、啊哦、知呀、啊。咁你有好多个地区国家呢佢哋都会有一个叫做跨年烟火啊，烟花庆祝活动噶嘛？ 咪嗰个澳洲嗰个悉尼咪最叻啦，次次都 系啊，因为佢哋咧系咪嗰个时间咧就 系南半球啊？ 系啊，咁咧其实原来咧今年咧有好多个地区国家咧可能会取消咗呢啲活动啦，同埋减少咧嗰啲人入场人数，譬如例如咧美国嗰个波波咧，嗰、那个水晶波波， 嗰个时代广场 系啊。那个水晶波波咧， 你嗰个真系苹果豆 大苹果。 咁咧，佢就话啦，只系可以俾100人入去啊，其他嗰啲就自己揾位去睇啦。咁样 100人入去， 系啊。咁啊嗱，我唔系讲紧呢啲噶噃，因为咧，我想讲咧嗱，虽然咧倒数活动啊，或者迎接2021年咧嗰啲嘅活动有人增加，有人减少，我想话太阳伯伯依然继续光照大地，系咪？ 系啊，转得好突然啊！ 系啊，太阳伯伯 系啊，太阳、 啊、 你原来系想讲太阳， 系啊系 同头先个大苹果啊，放烟花冇关系， 新一年有关嘅， 定系新一年啫、 啊啊？哦，系啊，咁系知唔知二 零二一年第一月一号嘅晨光第一线，除咗喺我哋香港电台，除咗喺我哋嘅电台里面有得听之外，我哋第一线喺边度睇到啊？ 哦，第一线好似系唔记得澳洲定新西兰啲 friend 嚟噶。 其实咧，纽西兰啊，咁咧，但系咧，佢已经有过百年历史，对唔住咯，由今年开始。唔系，系佢个之前，但系由今年开始咧，已经唔系佢哋啦。 边度啊？ 你知唔知点解啊？ 有人再早过佢， 有人走咗过佢 咩？系啊，有咩事有人会可以早过佢，挑战佢过百年嘅呢个晨光第一线咯？嗬， 系咯， 系啊，即系就咁样。佢紐西蘭嗰度咧有一笪地方咧， 咗位啊， 就唔係佢可能自己就自成一個， 哦， 就變咗可能係一個唔知咩島國，咁可能咧 西蘭咁啊， 係啦，新西蘭，咁可能咧佢個第一線咧就由嗰度開始嘅，咁就變咗由佢嗰度先啦。 係嗰啲地殼移動啊，係 咪嗰啲 friend 啊， 咁嘅經緯啊，咩乜嘢啊，嗰叫做咩線啊？ 经线啊，系啊， 米线啊， 米线咯，仲有 米线啊，米线， 米线，唔系嗱，好叻啊 ，Crisila 人你真系有常识噶， 咁咧会喐咗， 真系会噶， 系因为咧有一个地方佢叫做吉星巴斯咧，佢调校咗呢个叫做国际换日线，即系我哋讲紧嗰条经线咧，所以。由2021年他是成为全世界第一个接触太阳伯伯的一个地方、哦、那个地方是叫、吉星巴斯、其中里面的巴罗林岛、啊、叫做、哦、 是的他们在哪 里他们在太平洋咯 太平洋 岛国是有很多炸呢、哎、那些、那些叫做潮 就会被他移到的 是的他们是的教咗呢个国际换日线，所以咧佢就变成咧加罗林岛咧就成为全世界第一个见到晨光第一线嘅地方咯。 好搞笑啊！ 系啊，咁大家要知道咯，因为咧系啊，佢、令到纽西兰好嬲， 真系好嬲啊！冇咗自己嗰样嘢啊！ 地方如果要听晨光第一线，都要听清楚，唔好谂住六点听啊，而家八点钟先听噶。 咁另外，我想讲埋咧。横掂都，我哋而家唔使走时间， 唔得咁样噶吓。 最迟见到 咗人食早餐噶喎， 唔得咁啊！听埋啦，咁咧最迟见到日出嘅系边个国家？知唔知道 啊？ 英美澳加边一个国家？ 哦，美国。 系啊，美国好叻啊！就安企嘅边度咧，你就唔会知噶啦。我话你听啦， 好啦， 系美加嗰啲 friend， 系美国嘅叫贝克岛同埋豪兰岛。 浩南岛，你浩南 岛啊， 你唔好乘机闹人喎。 佢真系叫浩南岛， 英文点读啊？ 啊，系有次你我冇睇到、啊。 唔系你，我惊你顺口得滞咧，用广东话译咗佢啊，就出唔到街噶啦。 我有得咁嘅 唔使啦，唔使啦，你继续啦。 唔使咁样，咁咧呢个荷兰岛同埋贝克岛咧，咁佢哋咧就系、是、你等等下，我好似见到荷兰岛叫做 Holland Island 啊， 仲衰 Holland H O W L A N D 啊， 佢真 系 好似闹人咁啊，我觉得佢。 咁咧佢咧就系、是、喺夏威夷同埋澳洲嘅中间啊，系、 哦、 啦， 即系都唔喺美国本土， 系啦，咁咧佢咧就系、是、姊妹。岛，所以咧呢两个岛咧啊，就系、是、成为全世界最迟一日过一月一号嘅一个岛咯。 啊，自己岛都唔够，仲要揾埋个姊妹岛。 系啊，因为佢哋同埋一阵线啊嘛，同埋呢度冇人住噶，所以咧佢哋只系最迟都冇紧要。 冇人睇到都唔紧要。 佢哋会唔开心噶？系啊， 会唔开心？ 冇人住嘅，咁但系就有好多海鸟啊、水鸟啊、海洋生物喺呢个岛度住咯。 香港到台北，降落又等待起 飞，握紧的人还是我。明天到哪里无所谓，乱流把回忆搅碎。窗外的天空好灰，海平面9000公尺，有人醒有人沉睡，我却想到你微笑的样子好美。愿望天飞，云往后吹，我在欢愉线上忍着泪，我追不上往后退的时间，思念结成水，往黑夜里追。夜已经黑，心已经灰，我在幻日线上往前飞，左手的烟让右手的日光消沉。重新再爱一回，乱流把回一条水，窗外的天空好灰，海平面9000公尺，有人醒有人沉睡，我却想到你微笑的样子好美。人往天飞，云往后吹，我在幻日线上忍着泪，我追不上一路往后退的时间，思念结成水，往黑夜里追。夜已经黑，心已经灰，我在幻往前飞，左手的烟让右手的日光消沉灰，我该留恋还是重新再爱一回。 古巨基换日线吓，嚟到11点就嚟25分啦吓，继续风吹发回人啦，气温啊升咗一度嘅，有15度啊而家吓。 喂，我想话咧，阿豪仔咧，你系咪去过呢、這个 去过 内地嗰啲咩甘肃啊、敦煌？ 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 耶耶耶耶，去过旅行。 系啊系啊系啊，做咩介绍翻我而家个丰功伟绩啊？而家佢有新闻， 即系咩系啊？ 唔系我哋参加嗰个冒险团咧，都攞到证书噶。 冒险团 系啊，当冒险噶啦，去咗。 即系话你去完之后唔死，翻翻嚟 系啦， 成功 啦。系啊系啊， 有趣嘅， 好正噶。 咁点解要咁问啊？豪仔咧，因为咧想问下你咧，嗰个路段咧，其实咧应该好多系沙漠地方嚟。 冇错啊，冇错啊，系啊。 系咪？嗱，呢啲甘肃敦煌，哇！用我发唔到呢个音啊， 甘肃敦煌咯， 系啊，有好多咧，就系沙漠嘅地方嚟嘅。你记唔记得你嗰阵时路经嗰啲地方咧，有冇去洗手间啊？ 洗手间有， 有落车去洗手间， 系咪喺架车度啊？ 调转去得噶啦嘛。 哦，点样话？ 拧转面就去得噶啦，女人就行远啲咯。冇乜沙漠嚟噶嘛，系啊，冇噶啦，冇厕所噶。 即系咁需要，其实系有一个即系叫做建筑出嚟嘅洗手间会 要，因为你开， 用 因为你要开大嘅话咧，男人都嫌即系吓尴尬噶嘛。咁咧，所以嗰阵时佢哋啲女团友咧， 即系会自己挖窿啊。 系啊，咪最惨系咩咧？你话你喺香港咧，你拧转面屙咧，都仲系有机会有啲嘢遮住啊嘛。 系 嗰度咧。 你係嗰啲叫做咩咧？一望無際啊！係 啊，明啊明啊！ 你話喂，你行遠啲屙啊，冇分別 嘅。我都係企喺度， 行遠啲都見到佢，仲好遠啊，仲見到啊，仲見到啊！咁所以咧，嗰陣時候啲女團友又真係唔可以行到，唔通真係行幾百里咩？ 就幾個一齊圍住啊，咪啊圍路 開遮咯， 係啊， 係啊開遮，因為你唔開遮冇辦法， 即係 你 又幾聰明， 你寧願尷尬啲，俾人見到你開住把遮，知你做緊嗰啲嘢，睇唔到啊嘛。咁男人如果你要開大開細，都係嘅，有陣時即係你點樣擰都睇。 咩先？我想问，唔好意思啊，即系提问话，当你 V 嘅时候咧，咁有风噶嘛？咁你嗰啲 V 咪 吹翻转头， 冇嘢嘅，都 OK 嘅，你都会 OK 嘅。系啊，我试过，我试过喺最高嘅海拔度屙尿尿咧，就嗰阵时喺去西藏啊，咁佢中间咧有个叫做。咩米拉山口呢，总之大家坐车嘅时候呢实在太急啦，去到咁然后唯有喺嗰个唔知咩米拉山口嗰度就屙呢，嗰度成日系唔知三四千嗰个海拔 咁 样。 咁个温度呢 冻咯，咪超冻咯。 咁会唔会一上咗啲冰 变 咗冰 啊？ 冇嘢嘅，即系我哋都系热血青年嚟噶嘛，想当年咁样咯。 系啊， 咁点啊？而家佢 嗱，我咧就点解问阿豪仔关于厕所嘅嘢咧？因为最近咧，哇，竟然咧有人系谂到咧喺呢一个嘅沙漠啊，就喺呢个甘肃敦煌嗰度咧，系啦，就利用公厕 哦， 然之后呃啲游客钱啊。 利用公廁即係裏面冇得屙㗎？ 唔係，係話動一個類似即係可能有啲標示啦，或者有少少好似建築咁， 即 係一個公廁， 即 係 動咗四塊板， 係啦。即係有個公廁喺度，咁於是咧啲人見到有公廁咧就會 入 埋嚟咧就去方便啦。咁咧原來有 結果係打劫㗎。 佢又話同搶差唔多啦，就係咁佢咧就係點樣咧？有一黨人。佢哋咧就喺公廁嗰頭咧，就係整咗啲深坑啊！ 哎呀， 咁就點咧？就 跌落去 架車， 哦， 跌咗落去， 哦，碎到， 即係你為咗想去廁所，你跌咗架車落去，於是咧佢哋跟住就會行出嚟啦。哎呀， 我幫你， 哎呀， 好可憐啊，太可憐啦！我幫你啊，啫， 咁要拖嘅咯， 係啊係啊， 即係佢黐陷阱啊，咁衰 啊，係啊，跟住咧， 跟住就話。 一路请咯，几请咯。 哎呀，我识拖喎，你要我帮你拖走架车啊？ 系啊系啊。 咁就啊，咁啊，梗系要钱啦。 冇错啦，系咯。 咁啊，三千银咯。 三千 啊！ 即系你谂住挤低几两，而家变咗挤低几廿两。 哇！三千一架，佢都几肥仔 啊！ 咁原来咧，真系过去嘅日子咧，呢一党人咧都喺呢个路段咧，系经常咁样咧，去即系呃啊敲诈嗰啲喺公路上面咧，就谂住揾公厕，点知跌咗落去呢个深坑。 真系流下马路前嚟嗰啲。 系啊，佢上市噶咯，其实。 系咯， 有拉价啦！ 哎呀，如果唔系，应该买嗰啲股票啊，真系 搞错。 嗰啲叫做。公路股啊，真系呢铺佢仲唔赢啊？咁样赚法， 即系竟然俾人俾佢谂到，就喺呢个公厕嘅附近整松嗰啲泥。 佢咧其实系真系，佢真系好熟悉当地情况，因为点解咧？佢打中咗两个要害，第一就屙尿嗰个问题啦。因为头先我都话啦，你男女其实如果有得遮咧，都想遮嘅。咁呢个中咗啦。第二咧就系、是，如果你喺沙漠里边嗰个车咧，你陷咗落个沙地里边咧， 系真系 你真系自己搞唔掂噶。嗰阵时我哋因为咧系车队嚟噶嘛，咁你前面嗰个吉普车咧陷咗落沙堆里边咧，后边嗰个可以帮手咯。同埋我哋都试过落去推噶，咁佢哋有车队咧，仲可以攞条绳咧拉佢出嚟咧。如果唔系真系大件事噶。 但系咪好容易？就會 會啊，因為佢係啦，佢嗰啲路段咧話就話大家都係沙咧，佢都仲有分啊，即係可能係嗰度特別多軟沙定唔知點樣咧，真係會出事噶，所以佢真係好衰格，佢用呢一招咧，你咪唔好俾咯，你咪自己個車留喺度咯。 啊，咁啊，所以好多人中咗招啦，不過依家好啦，咁啊報咗公安之後咧，就拉咗呢班人咧， 好地地開一間啊，真係名正言順收錢就 好啦。其實你就算裏面咩設備都冇咧，你動四塊紙皮，你收我五蚊我都俾噶啦，都冇辦法。不過五蚊同三千蚊， 諗歪咗， 係咯，唉，就 諗 錯咗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十二港人案其中十人的案件，深圳盐田法院宣判， 以组织他人偷越边境罪判处邓启贤有期徒刑三年，乔影如有期徒刑两年；以偷越边境罪判处郑子豪、严文谦等八人有期徒刑七个月。方润南报道。 深圳盐田法院公布对邓启贤等十人组织偷越边境、偷越边境案公开宣判，以组织他人偷越边境罪判处邓启贤有期徒刑三年，罚款20,000元人民币；乔影如有期徒刑两年，罚款15,000元人民币；以偷越边境罪判处郑子豪、严文谦、张明裕、张俊富、黄伟贤、李子贤、李宇轩、郭子麟有期徒刑七个月，罚款10,000元。法院审理查明，2020年8月，邓启贤、乔影如根据他人安排，策划组织多人从香港偷渡去台湾，并由邓启贤购买偷渡船只。8月23日凌晨，邓启贤、乔影如分别联系郑子豪、张明裕、张俊富、严文谦、黄伟贤、李子贤、李宇轩、郭子麟以及两名不被起诉处理的人，在西贡布袋澳码头汇合，共同乘坐邓启贤驾驶的船只，企图偷渡台湾。8点几，船追广东省管辖海域，被深圳海警局查获，邓启贤等人被依法拘留。同年9月30日，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法院认为，邓启贤、乔影如组织他人偷越边境，人数众多，已构成组织他人偷越边境罪。郑子豪、严文谦等人违反边境管理法规，结伙偷越边境，情节严重，已经构成偷越边境罪。归案之后，邓启贤等十人如实供述犯案事实，表示认罪认罚，根据检察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以及各被告人和委托律师的辩护意见，邓启贤、乔影如是受他人组织犯罪，在共同犯罪中是重犯，可依法减轻处分，郑之豪等八人可依法从轻处罚。综合考虑各被告人的犯罪情节、危害后果、悔罪表现以及检控机关量刑建议，法庭作出上述判决。法院说，部分港籍和深圳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记者和被告人家属旁听了案件的公开宣判。香港电台记者方南报道。 深圳盐田人民检察院表示，对自愿认罪两名未成年人经过依法审查、不公开听证，作出不起诉决定。天气方面，本港今日是天晴干燥，今晚天气显著转冷，市区气温降至最低大约10度，新界再低2-3度，吹清劲至强风程度北风，离岸及高地吹烈风。展望除夕和元旦，市区早上气温更降至7-8度，新界再低2-3度，天晴和非常干燥，周末期间早上气温仍然偏低。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65点，升396点，成交金额72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09点，升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78点，升20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59.5。腾讯最新是559.5，升29元；阿里巴巴235.4，升13.4；美团286.2，升12.8；小米集团33元，升2毫；中移动43.75，跌9毫；盈富基金27.16，升4.2；中海油7.18，跌2毫；比亚迪198.8，升6.3。保利协鑫能源1.16，跌咗1.7；中芯国际19元，升8毫。

老婆，是时候执执佢咯。 你讲咩啊？个女喺度噶。 妈妈，我都觉得你要执执。 咪系咯，又残又旧，披晒口啦。 我就嚟长你哋个嘴啊，把口好啲得唔得啊？ 哎呀，爸爸系讲紧屋企啲电线啊，金旧好危险噶，要定期搵人维修啊。 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 办公室场地企企理理，开工就一定安全又精神爽利。 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终于在这片土地，大家刻骨铭记，受或起生与死，也是香港。 香港， 风骚快活人，我们的。 星期三我们的噶，都欢迎大家咧喺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嘅面书专页里面咧，可以留言啦，去讲下2020年咧，其实有啲咩开心事嘅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咁啊令到自己个人都开心啲啊，系咪？咁啊，我哋而家有啊彭仔啊，佢啊已经预录咗，究竟2020年其实香港都有啲开心事发生噶噃。 仲有两日啫吓，去到后日咧，已经系2021年啦。呢排咧好多咧嗰啲咁嘅大事回顾啊，同大家咧数下2020年咧有啲乜嘢嘅事情咧系好难忘记啊吓。咁但系数嚟数去咧，似乎咧2020年咧啲嘢咧都唔方系好嘢咁嘅。数亲咧都系一啲咧唔开心啊，或者系令人咧好愤怒嘅一啲事情咁样。咁其实系咪真系独孤一味咧？嗱，所以咁。今天呢我们的风骚我们的要开一个题，就是我们的2020年快乐为主。究竟有没有呢有没有一些大家是遗漏了，其实呢都是今年是值得开心的事呢，会不会有啊？我彭仔在这里就先开个头先。讲香港方面啦，香港我想香港人最开心就是政府派10,000元啦，是吧？虽然呢那个派的原因那个背景呢就不是因为开心事的。今年呢那个预算案的公布时候就提出呢，就政府向每名18岁或以上永久性香港居民呢，咁就是会发放10,000元啦。咁呢一件事呢始终啦对于普罗市民来讲就是有一笔的就是这个应急之财都是好的。你拿了没呢？彭仔我拿了的了。好了，另外呢也可以看一看，就在今年呢这样东西你有没有同步地已经是应用了，就是 5G 这样东西。哇，讲了很久了啊。香港 5G 呢都真的在今年呢是落实了。也都有好几间的网络商都有推出他们的 5G plan 这样。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帮衬到呢？我又是有帮衬到啊。起码呢在喜欢打机的朋友来讲呢，他们可能会觉得呢会开心很多啊，因为快很多嘛。喜欢看剧那些又会觉得呢，哇，在下载得快一点呢，那不用经常窒头窒势这样啦。那好啦，那如果 5G 这件事都不是令你开心的话呢，那会不会有这一些新的学习新的常态呢，令到你呢都会觉得呢，今年呢都是学到一些东西，都觉得呢是开心呢？那譬如说呢有几样新常态的。那学生哥呢就转了用这个的网上学习啦，譬如用 Zoom 啊，或者其他的视像软件啦， online 上堂啦。会不会有些同学会觉得哇好开心，因为不用翻学这样呢？但其实一样是在家里那里上课的。好啦，另外打工仔呢就多了一样东西，就是 WFH Work from Home 这样。会不会又有些打工仔觉得在家里那里不用翻 office 呢真是爽啊，这样做事法呢起码车程都悭翻啊。 又例如仲有一个嘅新常态咧，喺今年出现就系、是、买外卖或者系order外卖，人哋送俾你嗰啲吓，咁啊呢一样嘢咧，又会唔会令到咧一啲系好嘴刁或者系好贪食嘅朋友咧，就话咦多咗好多唔同选择啊，乜嘢都食到咧咁咧？咁啊，当然亦都有一个咧，就系同旅游有关嘅，飞唔到出去啦，咁啊多咗有一种叫 staycation 啦，咁啊亦都咧系俾啲香港市民咧就系将呢一样嘢都几发扬光大下，不过咧有阵时闹出啲丑闻咧，咁啊真系咧我哋睇到嗰啲嘅核突嘢嘅时候咧，又真系会笑噶噃，咁又算唔算系开心事咧？嗬？哇！即系数下数下咧，其实咧都有唔少咧，系其实可以入落去呢一个2020年快乐遗珠啊！2020年嘅快乐遗珠，你又谂唔谂到咧？如果收音机旁边嘅你咧都谂到嘅话咧，都欢迎你咧喺我哋风骚快活人嘅呢个面书专页嗰度咧，系讲翻一啲你自己心目中今年咧，其实都仲有一啲开心事值得我哋咧系留意嘅。 真有啊有啊有啊有啊，系啊， 真系有， 有有有有有，咁啊，彭仔同我哋就总结咗部分啦，譬如啲科技啊，系啦，咁啊嗰啲喜讯啦，咁啊，我哋面书上面咧，嗱，我哋各自又可以揾到啲啦。面书我哋真系好多 fans 咧，佢哋都想同我哋分享佢哋啲喜悦喎。 讲嚟听下。 系啊，不如我哋读下佢哋嗰啲高兴嘢先啦，真系。 好啊，咁啊，Amy 咧就话啦，咁啊，佢系希望疫情可以快啲完啦，全世界可以回复正常啦，去旅行啦，咁希望咧啊，即系佢而家咧。 这个 是一个愿望嚟嘅，咁都希望大家可以留个愿望啦。咁啊，去梦想进化，老人家平平安安安享晚年啦。 咁我讲啦，呢度有一个咧就系阿 Lily 啊，咁咧佢就话啦，佢本来就做制衣嘅，每个礼拜咧都要出差翻国内，今年成年咧都冇得出差，冇咗工作，兼且因为防疫好少出街。嗱，你以为佢呻紧啦？唔系，佢话俾你听咩喜讯咧？但呢一年嘅得着就系咩咧？佢话佢活咗50年啊！终于识得煮一手小菜啦！ 哦，即系呢个特色系 啦，仲食到老公舐舐你，佢话唔知我呢个算唔算晒命咧？ 唔算晒命，系算真系有一个得着啊！真系 系啊，佢仲要咧加个好即系注脚咧，佢就话对于你哋识煮饭嘅人嚟讲咧，可能冇乜特别感觉，但系对于我呢一个从来唔入厨房嘅人咧，佢话呢个真系好大嘅转变嚟噶，所以佢话咧想借呢个机会咧，对于未来嘅自己、未来嘅大家鼓励一下，凡事向好嗰方面谂，一定有出路嘅。哇，呢、這个我都赞喎。佢叫Lily 啊 ，Dan Lily 师系啊， 你讲得好啱啊。 呢、這个好好啊，真系嗱，冇一份工系好惨嘅，但系佢就即系做咗另一件好事咯，就系令到自己识得点样去煮饭咯。 系啊系啊，咁啊，另外阿 Man 虚咧就话啦，喂，你哋好啊，佢话咧佢真系可以做翻佢喜爱嘅跑步啊。佢话呢一年咧，佢、跑完步之后开心咗，体重下降咗，跟住仲食多好多美食。如果唔食咧就冇得减啊，即系话。佢因为有得做运动啊嘛，咁佢可以食多啲美食，咁嘅继续做运动，咁可以继续 keep 住咯，咁样。 系啊，嗱呢度咧亦都有个系叫Wendy 张啊 ，Wendy 钟啊，佢就话咧，我今年最开心咧就系揾翻一位啊，36年前一路都想揾翻嘅小学同学。佢话咧，我想亲口同佢解释一件事噶，呢件事咧喺我梦中咧真系缠绕咗好多年嘅啦。今日终于有机会同佢解释，佢话呢个梦就完咗啦。佢系靠咧 Facebook 咧揾翻嗰个人噶，咁样咯。系啊，呢件对佢嚟讲就真系超级好人好事。咁咧我见到佢有写嘅，佢话啊，佢话小学嘅时候有人送我一张圣诞卡俾佢。佢话咧嗰张卡咧就关系本来唔错嘅，点知咧？佢话因为同隔篱个女同学讲完之后咧、就个隔篱个女同学话咧，唔系啊，佢话啊，你张卡里边有公仔噶，你知唔知公仔咧半夜会走出嚟噶？ 唔系， 就吓咗佢啦。 佢话咧， 缠绕咗佢好多年。 佢话佢年少无知，佢信以为真，就将呢一张卡咧还翻俾嗰个男班长。从此咧个男班长就唔当佢系朋友啦。见到佢仲有啲憎佢添，所以咧佢就好想咧将呢件事解释翻俾个男班长听。佢竟然嗱。即系你唔好睇少一件小事，但系佢觉得 睇佢心头咁多年， 系一件好小，仲要系真系系讲笑开玩笑嘅啫，可能。 但 系 因 为 嗰个男班长唔知啊嘛，佢话你做咩要褪翻张卡俾我，就以为佢唔喜欢佢嬲佢啦咁样。 其实所以对每一个人嚟讲咧，呢件呢样嘢 系 好重要啊。不过人际关系或者佢觉得我做漏咗个决定咧，系嘅啱噶。 系啊， 我每朝翻嚟讲 sorry， 其实我的心系好唔舒服噶，真系。 系咪啊？ 好在每次都能够亲口同你哋讲咧， 即系亲口讲到 sorry 冇事啦，真系，哎呀好彩咋。 嗱，唔单止爱要亲口讲， 系啊， 道歉嘅嘢都系要亲口讲啊。 Okay. 仲有 Joyce 就话啦，开心快乐咧就系多谢我哋坚守岗位啦，我哋都多谢我哋仍然有呢份工作可以带俾大家欢乐啦。咁佢十分感恩咧，佢就话咧，佢爸爸咧已经系年届87岁啦，仍然咧健康。同埋獨立生活， 係、哦、 啊！佢話咧， 自己照顧到， 係啊！佢成日都話咧，就係咧唔使擔心佢啊！佢、 哦 無條件嘅愛啊，永遠都係自己付出啦、啊。咁喺逆境裏面咧，仍然能夠獨立樂觀咁樣生活咧，佢、真係感恩佢有呢個爸爸啦、 啊、 咁樣。 係、 哦、 啊，福氣嚟 啊！係真係福氣啊！ 咁如果我哋講咧，即係除咗個人之外咧，究竟香港或者世界咧、有啲咩好事喺2020年咧，真係有、啊，因為網上面咧有一個頻道咧，同我哋諗法一樣啊。佢就话啦， 佢搵啲好嘢出嚟。 系啊，佢话悲惨嘅2020年，其实也有很多好事发生。咁啊，佢真系帮我哋就搵咗啲正嘢出嚟咧。譬如呢、這、嗱、個，呢、這个就政治啲嘅。佢就话，原来今年咧，2020年咧系美国宪法第19修正案颁布嘅100周年。咁呢条咩修正案咁巴闭咧？原来佢话呢个修正案咧就令到美国嘅女人啊，有投票权。 哦，哇，好紧要呢、啊這个， 所以佢 话 妇女运动嚟， 系啊，咁今年咧，因为佢哋美国唔系总统选举噶嘛，咁咧佢哋就访问咗咧，有个100岁嘅人瑞婆婆啊，全副武装嚟投票，有一个103岁啦，有一个102岁啦，咁样， 因为想当年佢哋系冇得投票嘛，而家 冇错啦， 呢条例立咗100周年，我哋仲可以嚟投票， 系啦，咁佢就话多谢当年啊，我而家咧就对你哋好有信心啊，佢就真系投票，哦，咁啊嗱呢个好事嚟噶。 系， 咁啊，但系都发生咗100年噶咯， 系啊，但系今年系第100年啊嘛， 系， 咁继续啊嘛，嗱，如果有啲系今年发生嘅咧，有啊，呢、這个咧就真系等大家开心一下咧，呢、這个就系佢话瑞士。原来咧，最后一间咧烧煤嘅电厂咧，终于都关闭啦。 哦，即系可以环保啦。 系啦，因为佢话咧，原来喺欧洲咧，预计去到2025年咧，仲会有再多7个欧盟国家咧，系会全面禁止烧燃煤嘅。咁即係站在環保嘅角度咧，呢個係好新聞嚟嘅，好新聞嚟嘅，係啊。 咁其實都幾多係外國嘅嗰啲嘅好事喎。 係啊，佢 就係全部都衰嘢嚟嘅。 佢揾好多都係一啲外國新聞嚟㗎。譬如咧，呢、這個咧，我記得嗰陣時我哋都有提到嘅，嗰啲即係國際趣聞版咧、就譽為全球最孤獨嘅大象咧，阿卡凡啊。佢話咧就俾人哋咧自細就當係禮物咧送到巴基斯坦，35年嚟咧都係一個咧被譽為惡名昭彰嘅動物園裏边受尽非人道嘅虐待，35年你都见尽好多同伴咧被人打啦，被人虐杀啦，呆坐啦，亦都冇人理佢啦，好阴功啦。终于35年后啊，经过国际动保人士嘅努力咧，今年啊就系2020年啦，呢一只大笨象啊，终于可以脱离呢一个咧，即系人间地狱咧，就送去柬埔寨嘅野生动物园区里边咧度过余生，35年嘅监禁啊！ 哇，呢啲新闻咧，我哋真系比较 唔知道啊。 系啊，但系呢单有噶，国际版有。 嗰啲冚咗啊！都 系啊，即其实你要喺呢个叫做疫情之中揾高兴事咧、就真系要捐窿捐啊！但你见到都开心噶，真系 啊！你估台湾嘅两个大事件会唔会都有人系觉得哎系开心事 咧？例如咧， 一就系台湾嘅小英又继续当选，呢、這个会唔会即系佢啲支持者一定系？觉得是开心事啦，系咪？咁另外就 系 后来啊，韩国瑜被白下片嗰个高雄市长，即系唔睇佢唔顺眼嘅嗰啲人，就会唔会觉得又系开心事咧？终于都可以整走佢。 呢啲好难、啊。如果咧香港嘅开心事咧，你有冇发现咧比较多系咩咧？就 系 娱乐圈啲人咧生小朋友咯。 哦，系、 啊， 系、 啊。譬如呢一个叫做小萝卜咯。阿罗仲谦同埋阿杨怡咯，佢哋有小生命啦。 你两个都唔系叫呢个名嚟噶， 系啊， 我唔知佢新名叫咩。 讲过啦，我哋唔记得咗啫嘛， 系啦，好难记啊。 佢哋两个又生 B 啦，咁仲有系阿边个阿宇桥同埋阿 罗 力威， 罗力威 系啦，佢哋又生 B 啦。 不过咧，头先我哋有播过佢歌曲嘅嗰位仁兄咧。佢生咗呢個 BB 咧，就大家更加覺得咧， 古巨基 係啦，因為古巨基同佢太太咧，即係都唔細嘅啦嘛，所以能夠嗱嗱聲。 啊，整翻个一索德男咧，都系恭喜佢啊！ 有听众咧都会喺度话咧，佢话有个Lulu 啊，佢就话2020年咧，令到佢最好开心嘅就系咧，佢个好朋友阿婷仔咧喺12月头咧，终于可以咧做咗一个困扰咗佢成年半嘅大腿血管塞闭塞嘅手术啦。 哦， 因为政府医院咧即系拖咗佢大半年啦，都帮唔到佢，因为成日都好多疫情啦。系啦，终于咧，即系佢话，终于佢自己自费喺马丽斯加医院嗰度咧成功咧做到呢个手术，都戥佢好开心，因为就困扰嗰啲病情。 哦，系啊 ，OK， 如果系咁嘅话咧，其实香港咧喺过去一年咧，应该有一类嘅新闻咧，我哋可以将佢归纳成为一堆嘅好人好事嘅。就是咩呢，原来就是话疫情之下呢有好多呢原来街市呢会有嗰啲叫做义送啊。譬如呢佢话会我呢度见到有一个呢就喺叫做粉岭啊。佢话呢粉岭里面嘅街市呢佢话原来呢每晚呢7:00多呢就会有免费鱼呢派俾有需要嘅街坊㗎。 哦， 係啊， 就唔好嘥啲嘢 喎。係啊，亦都因为今年大家好明白因为疫情关系囉同埋大家经济唔好呢，咁佢话係咪真㗎，咁记者嚟到呢佢就话真㗎，我哋呢个呢粉岭嘅呢个街市嘅鱼档呢而家呢就每一日呢就会有7:00呢就会有鱼派俾人啦，咁佢话呢佢仲会攞啲玩鱼肉啊煮啊米粉啊做早餐啊，好开心啊，仲要头搭尾咩都有个大鱼啦，玩鱼嘅鱼头啦，鱼腩啦，鱼尾啦，咁视乎每日呢卖剩边啲鱼囉，所以数量唔定嘅，咁但係呢起码就唔嘥囉。 唔嘥同埋免费送俾有需要嘅人。 免费自取啊。 死啊，真係好人好事啊，今年虽然疫情係困扰大家，但都会催生一啲好人好事。啊，有网友呢觉得呢单都係开心事。 咩事咩事， 係好黑心㗎。 点解呀， 应该係咁。 你肯定讲得出街咯， 就系特朗普之前咧喺大选前咧，佢争取连任之前咧， 中招， 系中咗招嘅， 跟住佢好翻，跟住佢好翻， 好翻。咁啲有网友系话佢中咗招咧，系开心事， 咁都系 一定会 嘅， 咁样唔好啊，咁样心地唔好唔啱噶， 系啊，咁一定会有呢啲事嘅，咁样咯，系啊，嗱，所以如果你咁样揾嘅话咧，我觉得应该都有唔少噶。应该都可以咧，你睇下你身边有冇啲人咧，即系、如果我哋，譬如我哋网站上面咧，头先咪有啲朋友就用佢自己嘅经历啦， 系啊， 系啊，佢就话俾你听，喂，其实我哋都过得几好噶，咁样咯。 系，咁啊，唔系，仲有就系话咧，而家咧喺讲紧呢一年啦，年头同年初、年中啦、年尾啦，佢话有口罩卖，就已经系好开心嘅一件事咯。 唔使去扑啊！ 系啦，唔使去扑咯。咁即系佢话都系感恩嘅，即系其实有唔系一定好大。件事嘅，咁所以咧，亦都有人咧就话今年好开心啊，成功生咗个女啊，咁样都有啦，系咪？ 嗱，呢个 Connie 就话咧，佢最开心咧就佢女啊，升中学之后咧，学业成绩进步啊，小考咧、中考咧全级第四，全班第二，用 Zoom 上堂咧，佢更加努力读书啊， 系啊， 系啊，因为呢个真。今年咧，你话如果叫做一个集体好消息咧，一件好事咧就系打工嘅中意咗翻工。读书嘅 中意 咗翻学， 系 啦，唔再中意放假啦。大家好想话咧，老细唔好再放假啦，我想翻工啊， 咁 样咯。 阿 Wing， 桂花田，你讲埋先。 阿 Wing 生就话咧，因为疫情咧，佢话家人嘅关系咧，因为更加亲近啦，因为多咗关心啦，系嘛，多咗一齐啦，即系冇出街啦，咁样系啊，多咗时间相处啊，关心啊，陪伴啊，咁啊，大家一齐努力啊，咁。 仲有啊，明日野婴儿话咧，多谢李居明啊，因为呢一年嘅好事就系龙珠意外爆红啊。 都系啊，咁你我哋几个自己有冇啲开心事呢？ 我有啊， 啲听众讲得咁兴奋， 有啊，我都话咯，最开心咧就系仲有份工。 哦， 仲有得开咪？ 我每日我都翻工，踏出门口咯， 唔想抄我，唔想抄我。 唔系呢个真嘅，我好奇 咩？你有啊嘛？你啲小朋友系今年派位噶嘛？ 譬如我仔咧系啦，今年咧就系18岁啦，咁跟住中学毕业啦，跟住考到大学啦，咁呢个系个 系咯，你呢个已经系三重彩啦， 唔系甩烂嘅，太开心高兴啦。 阿妈嘅阶段式嘅完结咁好似 系啦 系 啦， 进入另一个阶段。 呢个系我好开心嘅。 系啦， 今年最开心你知唔知系咩啊？ 嚟咗做风 骚。就 风骚 爆人啦！ 你唔好讲，我同你讲， 系啦，你唔系呢一个唔得噶， 唔系呢个啊？ 点解唔系啊？ 我最开心咧系，你记唔记得我年今年年头嘅时候做咗一次中文歌曲老虎榜啊？ 系咩？ 好似系啊，系啊， 你扮咗数榜女神啊？ 系啊，因为翻唔到嚟嘛嗰时， 系啊， 大佬。 咁对数榜女神嚟讲系好事啊！啲人觉得佢更加好听啊！ 面临严峻挑战。佢话针对台独分裂活动同某啲外部势力大打台湾牌，大陆重挫台独势力，压制外部势力干涉，有力维护台海形势总体稳定。朱凤莲指大陆高度重视和维护台湾同胞的生命安全以及切身利益，采取一系列措施帮助台湾做好疫情防控，协助复工复产。天气方面，受强烈寒潮影响，本港今早新界气温普遍下降至12度左右。预测下午和今晚是天晴干燥，今晚是天气转冷，吹清劲至强风程度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烈风。展望除夕和元旦，市区早上气温会降至七八度，新界再低两三度，天晴和非常干燥。周末期间早上气温仍然偏低。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15度，相对湿度 4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10点，升341点，成交金额79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09点，升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78点，升20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55蚊，升24.5；阿里巴巴234.2，升12.2；美团284.6，升11.2；小米集团32.9，升1毫。中移动43.8，跌8.5；盈富基金27.1，升3.6；中海油7.19，跌1.9；保利协鑫能源1.16，跌咗1.7；比亚迪股份199蚊，升6.5；中芯国际19.1，升8.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3，英镑10.498，瑞士法郎8.787，澳元5.928，加元6.058，新西兰元5.546，新西兰元系5.564，欧元9.5242，每百日元对港元7.50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147。日经平均指数报27443点，跌125点。港金现价报1742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4.2美元，卖出1884.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少少挤塞，龙尾就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噶。重复多次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沙田污水处理厂。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在卫理道。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着北角码头一段慢车。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着西贡消防局一段车多，龙尾就在白沙湾码头。再提一提大家，较早前由于有危险棚架需要封闭的福老村道和联合道的一段贾炳达道，现在是重开的。再重复多次，就是贾炳达道介乎福老村道至到联合道一段，现在就封路重开。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小西湾、锦田公路高埗油站来回、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和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你知唔知喺香港嘅印尼朋友最中意香港嘅乜嘢美食呢？ 我是 Jacqueline Lim， 我是印尼人，是一个学生。我喜欢吃陈州低二蛋，因为我麻辣汁好好味。 香港电台低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六点到八点，有 Barbie、Shinsa、施培同你过一个 Beautiful Sunday。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新人巡礼， 有请 ROOT 吉他手 Tarifa。 第一次在纽约出 show， 我觉得嘅感受好深，因为咦，人生第一次在纽约有个 show 咁样，识咗一啲好劲嘅 musician。 弹 bass 嗰个叫 Daniel Foos， 佢做咗好多时 Lady Gaga 嗰个 jazz， 即系 Tony Bennett Lady Gaga 嗰啲 live show 咧，佢系弹 bass 嘅。 吓，冇啦！ 想听足本版，梗系要听逢星期六下昼四点至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摩莉、迪神、施培嘅《寻相思》，认真做啦！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我系 Lazy Lion， 为咗抗疫，要避免聚会同大型活动，活动嘅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嘅地方。亦唔好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嘅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系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嘅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李浩辉先生，我知道风骚快活人嘅内容其实好低能，一有唔开心唔好自怨自艾，应该要戴翻个 headphone 立即听风骚。 系啊 ，Didi， 你可以调校去香港电台第二台。主动响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接收免费的风骚快活人爆笑内容，或者利用港台网页的网上重温服务， 及早风骚推前快活。 请真鹏 风骚快活人， 好，呼吁电话，呼吁电话，十二点之后嘅风骚快活人呼吁电话， 系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我哋十二点半之后咧就翻嚟玩猜猜我是谁。今天 系啦，咩题目啊？ 系啦，今天咧系十二月三十号啦， 系啊，咩离开嘅日子？ 系啦，都系 系 啦。咁所以咧，我哋今日咧就会玩啊。究竟啊，我哋出嘅题目就系妹姐嘅边一只歌咧？ 系啦，但唔准唱喎， 唱 唔准唱， 唔准唱出嚟， 冇谂住唱。 哎呀，我想住最容易是用唱嘛，我哋尝试用我哋一啲提示啊去话。 咁你不如俾啲草人 唱出嚟，咁咪真系等于讲咗个答案。 咁、哦、可能我唱佢哋唔觉我唱咗呢， 咁又系难啲嘅。 即係嗰啲超级无敌古歌仔呢，再也会也要猜猜什么呀。 全部拼音嘅咁。 係啦。 男仔咁啊， 欢迎打嚟，欢迎打嚟。係啦，1872388。咪调返转，如果有妹姐 fans 你考返我哋都得喎。 啊，梗係好啦。 係啊，阿咩妹姐第一只歌啊。 我哋㗎啦。 耶，係啦。欢迎打嚟 1872388,1872388。讲讲天气先。 好，15度气温，相对湿度42%，好乾燥啊！紅色火災危險警告、寒冷天氣警告同埋強烈季候風信號現正生效噶。 我哋今日仲有冇嗰啲賀年卡送翻俾聽眾啊？ 有啊有啊有啊！ 佢哋、 啊 哦、叫我哋錄賀年歌啊！有聽眾已經要求 啦。係啊， 其實 已經一月一號 啦， 唔係啊，一月一號未啊？ 一月一號未咩啊？ 未，我哋冇錄賀新年歌咯。 但係已經好凍咯嗰日。 我哋不如調轉嗰日就錄嗰啲咧咩咩。 辣辣 嘅，系啊，火热动感啦啦啦嗰啲咁样啦，系啊，嗱，再嚟再嚟再嚟，喂嗱，今日咧要同你讲一个题目咧，系一个表面风光， 背后悲伤。不过佢唔讲嘅时候，我曾经都有幻想过，哇！你为咗做呢个职业就好开心啦。 系一个职业嚟噶。 呢个职业咧就诶好难。 DJ 唔系，我你觉得好好风光咩？系咯。 唔可以诋毁自己工作噶。 连想睇下你风光都冇啊！ 唔系啊，我意思系话嗰啲唔叫做表面风光啊，系实际都风光，梗系啦。 个别 系咯， 个别人士 唔系啊，点会唔风光啫？你之前做晨光，我哋做风 show， 加 埋几咁 风 光， 嗰个光 啊 ，OK。喂，我想讲嗰个职业咧系 AV 嘅 吓 男优。 我都听过咧， 你的身形其实似啊， 吓你咩啊？ 你身形似做到呢个职业啊？点 解啊？ 身形系噶， 健石咯， 健石啫，但系 咩？你讲啊，你讲啊，你讲啊，你讲啊。 啊，唔系啊，可能你点知人哋嗰啲古灵精怪啊？可能兴呢啲咁样嘅， 有噶，系啊，可能中意，譬如话啲咩小学生咁样嗰啲 啦。你完全唔介意将你 扮啲大叔， 你唔介意将自己代入去呢个情节里面？ 唔系，你有冇曾经即系幻想过呢个职业？其实是好差事啊，定系苦差事咧？系啦，有咩地方你会觉得难呢？ 咩系苦事啊？ 系啦， 难在第一，系你点面对你嘅屋企人 啊？冇错， 同埋你嘅朋友咧？ 冇错冇错，好快已经中咗啦。 EQ 高到不得之了啊！ 系啦系啦， 喂，好多时咧，你知唔知有啲新闻咧？尤其是日本啦，因为当时喺日本嚟噶嘛，咁咧话咧有啲阿孙咧，孙啊都唔系个仔添啊， 睇到 个孙咧十八岁咧就。就心痒痒啊嘛， 系咪你？唔系阿爷，系咪你啊？ 佢话几多次佢都心系嘅，一次个点解讲系我爷嚟噶咁样？ 咁佢阿爷系真系好阿爷啊？定系咩咧？ 阿爷系唔系好阿爷嘅，即系其实佢都有 后生嗰阵时拍落噶嘛。 即系你都系彭爷啊嘛？ 你又要咁讲？其实六啊岁佢都系阿爷，但系佢喺十八岁嘅时候，咁佢阿爷一路做紧，你即系仲有咗一样嘢就系，佢阿爷一路都隐瞒佢自己做咩工作噶。 真嘅真嘅真嘅 系 啊！佢阿爷后来知唔知叫咩名啊？都系叫好嘢咯。同埋正嘢咯， 定系叫老嘢啊？ 或者叫好嘢？ 其实点可能闷咁耐咧？ 真系有嗱、啊，我而家咧 戴头套演出嗰啲 嗱，你讲得啱啊！佢其中一个咧 AV 男优嘅压力咧，因为今日咧就有人访问台湾嗰个研究 AV 嘅专家咧，佢就同大家总结一下咧，喺呢个疫情期间咧，好多男优就停工。咁大家就纷纷咧就接受访问嘅时候讲自己啲苦水出嚟啦。其中一个咧就 系 家庭压力。咁咧佢话咧呢一度咧有一个被誉为系已经系顶级女优指定嘅合作伙伴啊。 哦， 喺 AV 界呼风唤雨嘅一个男优，不过真系唔识佢个名啊，叫做田渊正浩、 啊。你竟然唔识佢？ 男人识佢做乜鬼啫？ 咁你都知道睇佢咩？ 我都唔会睇佢噶啦。 系咯，咁样啊？ 咁佢最惨系咩咧？佢好劲嗱，我已经讲到佢呼风唤雨啦，即系佢喺里边拍咗好多戏噶啦。但系佢竟然话保持一个秘密系咩咧？ 系咩 咧？佢话净系得佢老婆知道佢身份，而佢个女咧系一路都蒙在鼓里嘅。吓，系啊， 即系话佢从来，譬如如果嗱咁都要 sell 下嗰只碟噶嘛，叫做即系咁多年嚟啦，即系 唔系冇人用男优嚟 sell 碟噶，好似都系攞女优嚟 sell 嘅啫。冇啊，好少见有人 sell 呢套戏嘅时候就用男优嘅。 咁都会写名嘅，有边个系做主角噶嘛？都唔写嘅。 佢话点样咧？佢话佢以前咧 写名，我睇样都得啦。 睇样噶嘛？ 即系可能有电影，譬如有边个男女主角啊，跟住咧就 总有啲片头，又或者有啲剧照都有啩。 有啊，嗱，譬如话咧，佢点讲咧？佢个女嘅幼稚园活动咧，佢可以唔参加就唔参加。如果被逼要参加咧，佢通常会点样咧？ 戴帽， 戴帽大黑超。 O K。佢、okay、 话因为如果唔系咧，就大件事。佢话佢知道。 爹哋认得佢。 系啊。 嗯。 可能系同我爸爸。 系啦，可能妈咪认得佢。哦。啊！天中神 都會認得㗎， 原來你又係啦，可能同事咧 有好多女性觀眾㗎，都 係啊， 我攞簽名。 佢話咧，佢試過咧俾個女啊問佢話咧，爸爸，我家神。你系做咩职业嘅咧？咁样 咁要填噶嘛？咁你冇留 friend 咩？啲咩嘅？ 咁佢点答咧？佢就话：阿女啊 ，production house 唔系，佢就话咧，我系同人哋倾偈赚钱嘅。 哦， 咁佢职业叫咩啊？咁佢职业写咩啊？ 唔系咁都啱喎。 interview 佢都要同人倾偈噶喺戏里边。都要系咁样讲句，即系话，我哋而家准备啦，咁样 更多咯。 系啊， 唔讲话譬如制作公司或者系 唔得，咁人哋咪问你咯，你制作乜嘢噶？仲衰， 得个商业秘密。 系啦，唔系佢同自己女唔讲，可以咁噶嘛？但系佢咧好笑噶，佢话 我咧而家系预咗咧，迟早东窗事发。 系 佢话我预咗个准备咧，就我会同个女咧一路道歉、道歉、道歉、道歉，到佢原谅我为止咁样。 哦， 系啦、 啊， 所以佢话呢个家庭压力咧，原来就好大嘅 咁 样。 佢唔选择，即系当佢个女大个嘅时候，佢决定唔做呢件事。 系咯， 搵食啊嘛。 唔系，咁可能佢即系 搵食艰难噃。嗱。咁如果係咁嘅话呢，我哋就根据大家口味啦，我哋就跳到去呢、這个叫经济嗰个叫做层面啦。 经济效益。 係啦，经济效益。咁因为呢，原来佢话佢哋其中一个压力系咩呢，佢哋话嗰个压力就係话职场欺凌。咁点解会有职场欺凌呢，因为呢佢话、 啊、 原来唔係呀，佢话全日本嘅 AV 男优呢、 嗯、 你知唔知有几多个人啦， 唔系好多嘅， 好似一百个，好似一百几个， 嗱嗰几个嘅， 过十八千，自己拣个单位， 八啊， 过十八千， 系啊， 我估 唔系十 嘅啫，一百到啦， 一百十 系 十啊， 哇，得十个， 七十个。 七十， 即系十位啊，即系七十个， 七十个 系啊。 女优咧， 70, 就有一万个， 系啊系啊系啊。 哇，喂，呢、這个真系小班教学、啊，我想话。咁咧，但系佢话你唔好以为代表吃香、啊，佢话原来咧佢哋阶级观念好重嘅、啊， 嗯， 净系计排位咧。 佢点计排位、啊？ 系啦，佢哋有咁样计嘅，唔系计佢哋嗰个。担任职业嘅担任嗰个角色嘅重要性咧，分别就有最下层嘅执男，咁然后咧再分四级，就算系最下层 咩男啊？ 执男啊， 即系执嘢食嘅执啊？ 啊唔系，我哋一阵先解释。 我明系乜嘢？ 佢嗱，佢已经系最低层噶咯、哦，即系等于你话我哋普通打工仔，可能你以前咪叫做office boy 咧，boy 系最低级啊嘛。 点啊？听电话嗰个啊？ 系啦，但系佢连听电话都分四级。佢都要再分四级、哦， 系 佢话咧有呢个王牌执男啦，有呢啲咩新手系列啦，总之佢咁样欺凌之下咧、 哦， 有啲咩嘅分别咧，就系、是、第一出唔出到镜啦。佢话咧原来咧佢哋啲男 男系唔使出镜噶嘛， 有啲有机会咧可以露到半个样 嘅、哎， 但系佢话 咧，你可唔可以讲下执男系咩咧？喺度讲讲 讲，墙边帮手热身嗰啲啊， 好似系咧个意思，即系话净系负责提供佢嘅一啲。液体咯，咁简单啦。 啊，系啊，哎呀， 系啦，佢就净系可以负责提供佢自己一啲液体。 嗰个岗位咁具体噶， 系啊， 咁啊得噶。 佢冇其他，即系你仲谂住话咧？小姐，我哋不如 ，sorry， 你唔使讲嘅，唔使讲嘅，净系哥哥唔要就要弟弟嘅啫。 即系佢系嗰个叫做替身啊？ 唔系替身，佢唔系替身噶。 即系替身替第啲咯。 气氛都冇噶， 冇噶，净系提供嗰啲嘢噶咋。 埋去就 嚟啦。 交差咁 样，系啦，交差啦，好惨噶，但 系佢 类似啦咁样。佢话咧有啲人咧， 取翻黄牌， 我仲有翻黄牌嘅，因为佢话咧最下级嘅嗰个执男咧，明明本来咧有机会可以露到半个样嘅，就会俾隔篱嗰个中级执男或者上级执男咧阻 住 佢 位啦， 遮住佢就和拉，嗰啲挡住佢，咁就睇唔到啦。 遮住佢 啦，唔系佢有钱收，但系佢哋即系都系演员，都想露面噶嘛。 但系佢系最付出嗰个嚟嘅，叫做 系啊系啊，要付出噶咁样。咁佢哋嘅收入咧，嗱，头先重点就话咧，收入有啲咩唔同咧？佢话嗰个顶级嘅男优，每个月可以赚到几多钱咧？每个月其实都系讲紧15-18万港币。 哇，每个月、啊， 但系最高级啊， 最高级 啊，吓， 喂，得七十个人啊，最高级嗰个，你估有几多个最高级啊？ 好啦，普通嗰啲啦， 普通我嗱15-10几万啊？ 头先嗰个就最 top 嗰啲就15-18万嘅港币啦，吓， 普通啊， 普通 嗰啲啊，我谂个尾数都唔 普通嘅，有15,000-25,000， 唔系吧？ 日元 吓， 仲要系日元。 冇错， 你头先讲紧个15-18万系港纸， 嗰个系港币，呢个系日元。 哇，争咁远噶！ 系啊，即系话你普通嘅男优咧，你每次辛苦到咧，身水身汗咧，擒高擒低靠腰力，靠脚力桥，身体最紧要。 买补品都唔得喎。 多谢你每哦，佢唔系每个月 ，sorry， 每次、 啊、 每套就系得1,100蚊至1,900蚊港币咁样咯。咁所以咧，佢话由于呢一啲日薪咧已经去到3万日薪以上咧，佢话有啲咧都要交埋印花税、 哎， 所以咧佢话咧，如果你可以交到印花税咧，原来佢哋系一个光荣嚟噶，即系代表话 即系过咗个 target 啊嘛。 系啦，咁咧嗱，仲有啲咩鲜为人知嘅痛苦咧？譬如话咧，佢有冇得拣对手啊？ 冇， 即系冇啦， 系冇得拣嘅。佢话咧，无论嗰个系一个， 咪先，佢既然咁少人系嘛，即系嗰个叫做咩啊？ 得七十个， 求过于公 系 嘛？算算 系 嘛？ 系啊系啊， 咁点解佢冇得拣啊？ 冇得拣 ，sorry。因为佢你个地位太唔系啊，佢少咧，我谂佢仲有个原因就系想入行嘅人都唔多啊。 同埋咧，需要男人嘅角色唔多咯。 唔系需要男人，点会唔使屎嘛？你呃我咩？真系 会唔会系 你入厨房点可以冇镬铲咧？ 嗰啲嘅日本个 A V 界咁，一定系佢哋系卖女性就多过卖男性做嗰个生意牌， 系咪？其实你可以 咁，但系你都要系即系配合噶嘛？ 你可以咁样谂嘅。我如果用头先入厨房做比喻嘅话咧，你觉得嗰个镬铲有冇资格拣炒边碟餸啊？你冇镬铲唔得噶，但系佢冇得拣噶，佢可唔可以话 ？sorry， 我唔想炒辣椒，我净系想炒。 咁咪冇得做咯， 系啦，咁咪唔使你咯。 系啊，嗱，我竟然会系咁，因为你系小人， 啊、 但系 冇得拣， 但系原来冇得拣， 冇得拣。佢话： 喂，你啊嚟呢度打工啊，你有冇得拣诶？唔做风骚快活人，做第二啲嘢 嗱，其实你再计翻都得噶，你特技演员啊，或者 KFC 特技演员嗰啲，即系需求都大噶。你可以话喂，点可以冇替身呢？替身有冇得拣啊？ 唔系啊，但问题 嗱，我就系帮成龙替噶咋，即系如果系古天乐，我就唔替噶啦。 我意思系话，点解将佢哋呢个身份地位系去降低佢啊？因为个卖点唔系佢， 因为个卖点唔系佢啊嘛。我头先都话咯，你唔会因为话哦，佢做男优啊，我睇呢套戏啦，唔会嘅， 个别啦， 好少噶。 但系冇咗佢又唔得喎。 冇错啦，我咪话咯，你同个镬铲一样，你冇镬铲就炒唔到餸。 系， 但有边个睇音食节目嘅时候话，喂阿妈睇呢集啊？ 呢个镬铲 劲啊！ 个镬铲好。 红色噶， 红色噶个镬铲， 砰砰声 啦，唔会啊嘛，你都系睇啊，佢系顶爷啊，佢系边个阿姐咁样啦，所以佢话咧冇得拣啦，佢话咧有一次咧好阴功啊，佢话呢个知名嘅男优咧清水健，佢话我曾经遇过一个有病嘅女优。 感冒啊？ 有病都唔咩啊？ 系嗰啲病 吓 吓、啊，有性病 冇错。 点解佢有啲病都可以继续工作、啊？ 都仲系要嗰集佢都仲系要翻工。 咁我觉得佢哋好差， 好惨啊！系啊，嗰、啊、集真系好惨啊！ 拍摄嗰啲人好差、 啊。系啊，但系、哦、即系你估 唔系有工会？ 你估天堂咩？嗰度即系佢呈现个天堂俾啲观众、嗯，但系自己就喺地狱嘅。 我真系挨苦 系啦，但系我觉得最惨系咩咧？其实原来咧，即系。你知啦，佢唔系话即系佢我谂下点形容好先。 即系佢唔系享受嘅。 即系我哋足球小将里边咧有句歌词咧，佢哋系唔可以唱嘅。你可以唱，你可以唱第一句。 系因为有另外嗰个岗位嗰个男人。 你可以唱第一句攻啊攻快抢攻，但 系 后边一句唔唱得。 系啊系啊。 点解咧？因为唔系你决定几时唱嘅。 哦， 系 导 演 决 定嘅。导演话：诶、啊，等阵先，唔唱得呢句住，唔系我导演唱咗第一句咯，攻啊攻快抢攻咯，咁啊，哎唔得，我剧情未安排， 我未 cut， 系啦，嗰、那个白狗摆多阵先，咁咧 耍嘅咩？唔识跳拍噶？ 唔得啊！原来佢话咧，佢哋有 时唔可以跳拍噶， 唔可以啊！佢希望咧有一个过程咧，所以佢话咧嗱， 即系好似真像咁样， 系啦真像咁，于是乎咧，佢话咧有阵时咧忍得好辛苦，佢话导演我唱咗前面嗰句攻啊攻快抢攻，唱咗五次咯。唔唱得后面一句住，佢话咧， 我 系导演，唔系，佢话咧，攻咗成个钟啊，佢都仲系要俾佢 人体机能嘅嘢真系好难， 但系调翻转 协调， 但系调翻转，有啲导演嘅情节就要求，我要求系快嘅。啊！导演咁即系点啊？五分钟啊！ 我未得喎。 系啦，佢话我未得喎。佢话唔得，我要你一嚟就攻下攻快抢攻就唱下一句啦。 咁有嗰个其头先你讲 嗰个，嗰个唔系替身嚟噶，嗰啲真系群戏嘅时候咧就负责提供噶。 呢位太太真系 系啊，所以真好惨啊！佢话 我成日见到佢个岗位。 佢话佢哋咧， 其实有阵时啲嘢系样样知啲咁啫。 系啊系啊，佢话佢哋 即系咩嘅， 又要即刻埋位啦，仲要一埋位咧。嗱，你话啲演员咧，或者你话我哋开麦就话，哦，点解你一埋位就咁 high 咧？ 佢唔开会，要开会先拍噶嘛。 佢哋仲要要求咧，系一埋位开机咧，唔该你已经要向佢致敬啦。 哦， 佢话吓咁都做唔到嘅，做唔到你唔好嚟啦。 超人嚟嘅咁即系。 系啊，所以咧你突然间发现，哇，佢哋真系能人所不能啊。 咁唔怪之冇人入行。冇 错，真系冇人可以，即系你如果谂住咧，以前嗰啲 唔好睇啊， 系啊，唔系你如果谂住话，诶佢系正啦，一路开工咧，一路可 以 同佢梦中情人 啊， 原来唔系啊，你谂下隔篱嗰个导演有建成阵牌喺隔篱 mon 住佢，对手冇得拣，一个唔觉意就系我哋对面嗰、那个， 咩意思啊？ 即系对面嗰、那个， 你又唔好咁讲， 环境唔系 有人仲要继续噶。 都系唔好讲落去， 系啱啊！真系唔好讲落去，越讲越错。 所以我哋要向所有付出体力劳动嘅朋友，向佢致敬啊！ 是对立还是密友？哪一个？ 个是你突然来又走，是有缘还是没有，干干失散转身在背后，是好奇还是罪疚，我搜索着你但无从入手，就是没朋友秘密随年渐厚，但我捉紧你手未想放手，想抽离为何越沉越深，比你什么吸引，我没法讲请不要再问，天生你性未曾反感，却感性的走近，是谁如恋爱两分，将感情活埋越藏越深。 谷子乔啊，不想放手啊，我哋都不想放手，不过想你打嚟18723888咧，猜猜我是谁？今日我哋想同你一起估下妹姐嘅歌曲啊吓。 系啊，电话号码18723888，猜猜我是谁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2:30之后接你电话。我哋今日有啊贺年卡系嘛？ 系啊，继续有贺年卡嘅、啊，电话号码1872388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涉及偷越边境的12港人案，其中10人被内地当局判监7个月至3年不等。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表示，涉及组织他人偷越边境罪的邓启贤判处有期徒刑3年，罚款20,000人民币。被控同一控罪的乔影如就判囚2年，罚款15,000人民币。至于涉及偷越边境罪的郑子豪、严文谦、张明如、张俊富、王伟贤、李子贤、李宇轩、郭子伦就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罚款10,000人民币。法院表示，十人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表示认罪认罚。至于其余两名未成年人士黄林福和廖子文，检察院就决定不提出起诉。两名未成年港人，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检察院公布，经过依法审查和不公开听证，两人自愿认罪认罚，决定对他们所涉及的偷越边境罪作出不起诉决定。两人今早由内地执法机关经深圳湾口岸移交本港警方。深水埗主教山食水减压缸地盘重整工程地底发现战前圆拱遗迹，文物保育专员蒋志豪承认部门沟通和敏感度不足，就事件致歉。深水埗区议员何启明认为，水务处和古迹办都有官僚主义，想尽快了事。何启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指出，有关建筑原本是配水库，水务处存有配水库的图迹、落成日期和结构记录，但在提交给区议会的文件中只字不提，令区议会完全不知情。港大建筑保育学部主任李浩然在同一节目认为，应该吸取教训，以今次事件作为契机，任何战前的建筑结构最好都是作实地视察，同时翻查过去记录，了解现场仍然有多少类似的建筑，把握时间和机会到现场了解。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对美国国会通过2020年西藏政策及支持法案发表声明，批评法案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并向藏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常委会对此表示强烈愤慨和坚决反对。声明强调，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国势力说三道四、粗暴干涉。法案以人权和宗教等为借口，对西藏社会发展状况 歪曲抹黑無端指責，根本目的是破壞西藏的繁榮穩定。聲明又說美國肆意抹黑中國政府的治藏政策，是為從事反華分裂活動的達賴集團撐腰打氣，中方對此堅決反對，美方的險惡政治圖謀亦絕不可能得逞。天气方面，本港下午和今晚天晴干燥，今晚天气转冷，吹清劲至强风程度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烈风。展望除夕和元旦，市区早上气温会降至七八度，新界再低两三度，天晴和非常干燥，周末期间早上气温仍然偏低。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 4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17点，升348点，成交金额80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09点，升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78点，升20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55.5元，升25元；阿里巴巴234.8元，升12.8元；美团285.6元，升12.2元。小米集团32.85元升5仙，中移动43.9元跌7.5元，盈富基金27.1元升3.6元，中海油7.19元跌1.9元，保利协鑫能源1.17元跌1.6元，比亚迪199元升6.5元，中芯国际19.08元升8.6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3，日元103.31，瑞士法郎0.882，加元1.279，人民币6.524，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229，欧元对美元0.765，新西兰元对美元0.718。日经平均指数报27484点，跌83点。港金现价报17420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4.9美元，卖出1886.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唔可以洗手，双手又冇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二台通识60秒。 你之前不是说你侄仔夜晚特别扭计嘅，呢排有冇好啲啊？ 唉，都系成日喊啊！佢一喊咧，我阿哥阿嫂咧就要起身去 B B 房嗰度睇佢，不知几辛苦啊！不过咧，佢哋决定试下另一个方法，应该会好啲嘅。 咩方法呢？ 就系、是、我阿嫂揽住 B B 一齐瞓咯。 大人同 B B 一齐瞓好危险噶、啊，你谂下。当个大人瞓瞓下觉，转身或者反瞓嘅话，可能就会太贴近 B B 块面，甚至乎啊将佢压住啊，会令到 B B 呼吸唔到，会猝死或者窒息噶。 吓，咁 B B 真系唔可以同大人同床瞓、啊，咁点啊？ 嗱，将 B B 床咧放喺大人床嘅旁边，一嚟咧就可以随时望到 B B 嘅情况，又唔惊会扎亲 B B 啦。 咁如果间房唔够摆 B B 床咧？ 可以在张床上面放一个 B B 睡篮，与家长咧就分隔，同埋咧 B B 唔好同大人冚同一张被，咁就可以避免张被会遮住 B B 嘅头部而造成窒息嘅危险啦。 以上资讯由儿童事务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彭晴和你， 二台通识六十秒。 老婆，是时候执执佢咯。 你讲咩啊？个女喺度噶。 妈妈，我都觉得你要执执。 咪系咯，又残又旧，披晒口啦。 我就嚟长你哋个嘴啊，把口好啲得唔得啊？ 哎呀，爸爸系讲紧屋企啲电线啊，咁旧好危险噶，要定期搵人维修啊。 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 办公室场地企企理理，开工就一定安全又精神爽利。 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啊、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和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活人啊嘛。 好啦好啦，猜猜我是谁啊？我哋咧今日要同大家玩一下咧，就系呢一个估下咧，妹姐边只歌？ 系啊，电话号码1872388啦，欢迎大家打电话嚟猜猜我是谁啊！讲下气温先吓，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4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强烈季候风信号一样有效啊！ 系啊，我哋头先咧都谂到啲新玩法咧，我哋除咗可以用我哋嘅口嚟描述唔同嘅、即系情节之外咧，必要时我哋都可以咧播歌、播 intro 咧等大家可以咧，即系几种唔同嘅体验都试下噶吓， 好似玩以前嗰啲电台 游戏，系啊，难得一次啊， 而家都系电台游戏啊， 系啊，好啦，我哋而家听第一位听众啦，喂，边个 ？Hello， 张太啊， 张太，你好， 身体健康啊， 系啊，新年快乐， 猴仔仔身体健康啊， 系啊，要啊要，我呢排 好咗好多啦， 系啊，好咗好多啦，托赖托赖，系啊，系啊，好彩， 冇高声啊，鹏仔， 哎呀，多谢你啊，多谢你啊， 再升啊，再升啊， 日日都咁开心啊，仲有两个细路乖乖地啊， 多谢多谢，大家望下张太， 张太咁好口，好明显下一句就话记得出条钱啲嘅喎，咁样， 梗系，最紧要啦， 系啊，你系咪妹姐 fans 啊？ 都系啊，选出就选啦，我都系好老人家嚟嘅，都系 唔好咁讲，系啊，经典歌曲嚟噶嘛，好啦，咁你想拣我哋边个出题目俾你啊？ 系咯， 猴仔啊。 豪仔好啦，嗱咁啊，你话想钱啲，我都俾个钱啲你噶啦，咁样。 唔该晒啊。 咁呢一首歌咧，第一固然就系妹姐首本名曲啦。 不如先听音乐，跟住再估埋啊。 你想试下用估歌仔啊？ 得唔得？ 我未揾到喎。 系啦 ，OK。 我未揾到喎，真系。 好，唔紧要，唔 紧 要。 咁啊，呢个咧，其实都系我想，呢个都系佢首本名曲嚟嘅。咁咧，呢个咧，亦都系大家咧会觉得阿妹姐咧嗰个造型咧，就系都深入民心噶啦，因为佢个造型咧。 每一个造型，我系咯，佢百变梅艳芳啊嘛。 但系佢中间有句歌词咧，其实就系读出嚟嘅。 哦，咁听定系讲定系唱？ 我俾你听一阵啦。 大声啲。 好啦， 好啦， 够啦， 够啦， 笑喎， 够唔够啊？ 两个字， 好熟噶喎， 系啊，你讲啱咗， 哎呀，死死， 佢里边有句歌词咧系读出嚟噶， 系啊， 佢系会同你，佢会讲两句说话咧，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系咪我系唔知咩咁样？ 系啦系啦系啦， 头先你咧都讲咗个同音字嘅。 哎呀，你好熟 嗰啲。嗱，你又再讲多次， 你又再 讲 咗个字啦，系好 音二字， 好熟噶，系啊，熟成点啊？ 好熟。 如果系一个女仔，你希望佢成为一个咩咧？ 睇下第一句会唔会有？佢中间有句歌词读出嚟噶，佢话我系特特， 我系熟女，唔系咁个个字啊嘛。 系啊系啊，咁个歌名系咩啫？ 你谂唔到 啊？ 我系咩话？ 我 是 淑女， 咁只歌名叫咩名啊？ 淑女 就 系 真系 正 佢嗰个歌词最正就系话咧，我系淑女，唔好掂啊！ 冇错冇错，多谢张太，系呢只歌你都应该中意啦，系咪啊？ 中意啊， 系咯系咯，好啦， 跟住呢个造型系婚纱造型， 系啊，我又我啦，头先就话佢嗰个造型又系深入民心咧，因为白色个婚纱嗰个即系打扮咁样。 款嘅婚 纱，我 哋 听 两 句不如。 火已渐成炎，越过双眼擦射频缘。请你不羁的脚尖，在幕后流造成磁力扩展。将你身躯这半边，跟那逼近逼远，渐渐倒退倒退倒退倒向后边。讲嘅啦，就嚟讲嗰句噶啦，嗬。 我系淑女，唔好骗我。 耶，冇错冇错，就系呢句啦，真系。 O K， 好啦，第二位听众，第二位听众你系边个？ 叉叉，我是谁？ 你好，风骚快活人。 Shelly， 你好啊，风骚快活人。 你好啊。 系啊，你想拣 Shelly 定系 Shelly 话 ？Shelly，Shelly，Shelly。系啊，你想拣彭仔？彭仔好。 揀我是不是、 yeah. 好啦，嗱，咁咧，我呢、這、一个歌名咧，得两个字都系， 系 都系得两个字。咁咧呢首歌咧就好有代表性嘅，因为系梅艳芳咧出道嘅第一首歌。 第一首啊？ 系啦。 哇！ 咁咧佢都系系咩啊？ 心债啊？话 心债啊？你话 系咪啊？ 系啊。 哎， 哦，犀利喎！ 重重心中痴债， 原是欠下你一世， 无限无尽爱。 哎呀，呢、這个原来第一只嚟噶， 心底。 哦 ，OK， 呢、 哦、 只都好正，我都系有喺我出个歌嘅之列啦。啊， 系咪啊？又中咗你嗰啲雅典？ 唔系，因为好正呢只歌， 主题曲嚟噶嘛。 系啊， 系啊，记唔记得系边个主题曲？边首主题曲？ 非诚勿扰。 系啦，冇错，哇，好熟，好熟，好熟。 我哋有听下咯，好嘛？恭喜晒你 ，Shelly， 好，我哋有呢个贺年卡送翻俾你吓。 痴债，原是欠下你一世，无限无尽爱在我心底。悠悠心中痴，源源不绝枯萎，只望可补偿一切。 系有好多 好 多好多考生都中意播呢只歌嘅，因为明明用尽了努力，但系明明条条数都唔识计。 阿豪仔系咪应该冇睇过香港？ 有啊， 系 啊，有啊，出兵崩啊嘛。 系啊系 啊，系啊，咩伟乐定唔知咩叫咩乐噶嘛？我就记得黄日华，仲有啊另一个系咪董伟啊？ 好 似系，我 就系记得有汤 阿汤振业，唔系董卫 ，sorry， 嗰个系 潘婷小英， 系啊，黄日华咯，系啊，我出咗世噶啦，我睇咗噶啦，系啊，好啦，再听下一位听众啦，你系边个？ 小朋友啊， 小朋友嚟噶， 你讲啦。 早晨各位， 我叫 陈正乐， 你叫陈正乐，你好， 阿乐， 阿正乐， 男仔女仔啊？咁阿乐系 男仔。 男仔， 男仔，乐仔。 咁你中唔中意听梅艳芳姐姐嘅歌啊？ 佢唔知边个，不如你叫妈咪翻嚟啦， 系啊， 叫妈咪玩啦，系啊，喺妈咪喺度， 妈咪玩啦，得唔得？ 嗱，呢首歌四个字， 咦？ 咁咧， 你自己蒲出嚟啦，话点而家？ 即系我剩翻我啊 嘛， 系啊系啊。咁样四个字，咁咧诶呢首歌咧其实好出位噶啦。咁因为咧曾几何时咧喺嗰个年份咧产生过双胞胎， 哦， 系啦， 应该系三胞胎啊。 唔系，咁佢系演绎噶嘛。 咩啊？我唔知道、哎，我唔知系咪我哋估错嗰只咧？ 胡芳佢嘅歌单里面咧，唔止一首歌撞过双胞 嘅，系咪啊？ 我唔知呢只系咪三胞胎，系咪电影主题曲啊？ 系啊， 三胞胎啊！如果系 Better Tomorrow 三 胞胎 电影主题曲， 三胞胎嚟噶。 但系嗰个佢唔系嘅，佢喺阿近藤嗰度攞出嚟。 三胞胎咯，你而家早我哋唔系介绍过，仲有阿 Blue Jeans 都唱过噶。 系啊。 Okay, okay, 所以是三胞胎嚟， 但系唔知系咪同一年份啊？吓，系三胞胎啦，咁样三诶、四个字呢首歌，啊《Better Tomorrow》三嘅主题曲，英雄。 你系咪想佢听 intro 噶，定系唔听噶、 啊？好啊，好啊，听啊，听啊， 俾你听下， 听啊。 哦，太经典。 夕阳之歌 系 啦，嗱边三胞胎啊？ 有千千阙歌， 系 咁仲有 蓝战士嗰个咯， 咩、 无聊时候，彩灯金系啊，佢开头唔知点样唱噶，佢系啦，阿蓝战士都有嘅。 OK OK， 系啊， 阿陈慧琳又有啦， 陈 慧娴又有啦， 千千阙歌 系啦。咁而家呢个就系妹姐嘅夕阳 之 歌， 仲有一首咧，佢又撞好多胞胎嘅咧，佢系嗰个 Careless Whisper。 哦，系咩？ 系啊，嗰阵时又有蔡国权嘅版本啦， 哦、 又有梅艳芳嘅版本啦，诶，仲唔止嘅，好似 哇，犀利啊！你隔篱我哋后生都咁紧要嘅阿德咧，岌晒头噶真系。 好，我哋听歌啦嘛。 站未再返，哪个看透我梦想是平淡？曾联手几多？ 阳之歌啊，呢、這个系妹姐啊，喺呢一个电影里边嘅作品嚟噶吓，咁啊，另外仲有千千阙歌就陈慧娴啦，同埋 Blue Jeans 蓝战士嗰只无聊时候啊，真系就系用翻呢一个即系呢一个 melody 啦， 日本嘅原曲啊， 系啊，冇错冇错，嗱，咁我哋今日咧继续同你玩呢个咧就系梅艳芳嘅金曲啊，我哋喺猜猜我是谁里边咧，睇下我哋会用口俾啲 tips 你啊，定我哋播啲歌咧 intro 咧，等你可以咧容易进入状态嘅，下位朋友你系边个？ 你好。风骚快活人，猜猜我是谁？ Hello, 你是谁 ？Hello, Amy 系咪啊？ 系啊系啊。 Amy 你 好， 欢迎你。 系。 系。 你想边个同你玩？ 桂花田啦，唔该。 嗯。 跟住阿展话咧，我未。 桂花田考你啊。 不如你出问题考佢都得噶。 又唔使、哎啊，你有冇啊？ 又唔使，几惊。 自己考我好啲嘅。 好啦 ，OK OK。啊，呢个好容易啊，因为咧就你都估唔到咧，阿妹姐咧就所有歌大家都好熟悉啦。但系听嗰只歌，你话吓乜系佢唱噶、 哎？ 你会有呢一个反应嘅，四个字。 系咩？你哋咁犀利咩？你 系啊，系啦。咁咧前面两个系英文字，后面两个系中文字。 哦， 系、 okay 啊，真系撞咗啊！ 系 啊，同我撞咗，我要揾个第二个。 系啊，因为咧你话吓乜系阿妹姐唱噶咁， 你不如你唱两句啊，我呢度揾唔到噶啦。 我系我真系话揾唔到，所以揾只歌灵感 IQ 千得上十分之高。好似我想话咧， 哦有啊有啊有啊， 呢一 系喎，嗰陣時點啊？你覺得係真係？我以為你咪以為江欣燕唱噶？ 唔係，你係唔知道一定唔會係諗到係梅艷芳咯。 當年呢個電視台玩咗一個遊戲添㗎，係 點樣啊？ 係就係播呢一隻歌，然之後大家估係邊個唱嘅咯。 哦，犀利、 啊！ 喂，你點諗到啫？嗱，又淑女啦，又壞女孩，咩都出曬。 妖女呢啲㗎？ 妖女突然間嚟咗個 IQ 博士喎， 應該係啱啱唱咗梅艷芳係去到嗰個香江花月夜 嗰 個階段 電視劇 嗰 個時候。哦，厲害厲害，俾你聽一陣啊！ 来一记得叫小鸟，古怪事情多得很，想讲也讲不了。人人朝着那方向，心中带着笑，浮浮沉沉天空里，热烈地呼叫，气氛热情，嘻嘻哈，开心都不得了。 其实佢都参与我哋停课不停学啊，系咪先？ 一样啦，系咪先？ 我觉得都可以、啊。 原来每一位艺人都可能咧，可以有一把嘅儿童声音。你知唔知而家小学系教 IQ 博士呢只歌噶、 哦？ 有冇音乐堂系啊？ 哦，即系我嚟弹咁样啊？ 我嚟唱啊！ 哦，几好笑 啊！系啊。 OK OK， 好啦，我哋仲继续听下位听众电话啦，一八七二三八八，你系边个？ 你好啊， 你系咪东啊？ 系啊，你边位？ 边个？ 我系阿 Tim 啊。 阿 Tim， 系啊，你想拣阿彭爷啊，定系拣阿豪仔啊？ 豪仔啦， 好啦， 佢拣落豪仔啦， 系啦，豪仔啦，佢好沮丧 嘅。佢想拣阿 Tim， 但系拣 系啊系啊。嗱，呢个咧就系好大 tips 嚟嘅，合唱歌嚟嘅。 合唱歌，好多合唱歌噶。 哎呀！ 有装啊！ 好多合唱歌噶， 又要拣歌， 有好多只合唱噶，你冷静啲先。 同边个合唱先？ 系啦，同边个合唱咧？ 同徒弟， 同男人合唱嘅 徒弟。 哎呀，我估到你想讲 系咪啊？ 可以转嘅，如果你真系要我转嘅话， 唔使转。 同个徒弟合唱 系， 嗯，张冰山皮开，唔使估， 冇错。 好叻，我觉得嗰个打翻嚟嘅听众真系 搞错咗，我唔系呢只。 系啊，我都话 唱歌咯， 我都话有好多只噶咯。你嗰阵时睇下先啊， 好叻啊！ 佢徒弟系边个？ 阿 Tim 徒弟好多喎。 咁 唔系头先嗰只啊嘛？ 呢只歌咯，系啊。 许志安啊，如果张炳山睇， 系 啊， 系 啊，好叻啊！恭喜晒， 系啊，我能忍耐。嗰阵时许志安咧系可以咧展现出咧劲高音嘅嗰个 chorus 嗰部分咧。好犀利嘅，即系佢将嗰个重任又交咗俾佢嚟演绎。 系啦，因为佢成把声比较咧系 沉啲噶嘛， 系啊，磁性啲。 其实我本来想出咧第二条咧， 咩啊？ 就系、是、佢有一只歌咧，就系卖菊花茶广告嘅主题曲，有冇印象？系啊，有人将佢改编成为菊花茶嘅主题曲嘅嗰阵时候有一只歌。 吓、 啊，系啊， 记得、哦。 你有冇印象啊？ 冇印象，嗱、 啊，一 间 啦，一 间 我开估啊。 灼热难耐，又冷漠无奈。冻结在外，风却在内，我难。忍耐，再沉苦海，想把冰山变改，无谓再抑压心底爱。冰山有灾，请把冰山劈开，能让你抒发心底爱。冰山转开，劈开旧灾，不应将爱心掩盖。 冰山劈开啊，系啊，梅艳芳同埋许志安啊合唱嘅歌曲， 即系听啲歌咧，咩 mood 翻晒嚟。 系啊，但你哋估唔到我头先讲嗰只咧，嗰阵时有个菊花茶咧改编咗妹姐嘅一首首本名曲嘅。嗱、啊，我一阵间压轴开估俾你听，听埋呢个听众先，你系边个？ 风 骚快活人， 系风骚快活人， 你 好， 系 你好，你好，叫咩名啊？ 我叫阿莲啊， 阿莲你好，你要同阿田玩到噃， 唔系啊，彭仔啊， 阿彭仔系啊，彭爷， 阿莲即系我噶啦， 系啊，好啊，唔系益莲啊， 阿莲你好啊， 你好 啊， 系你好彭仔， 我咧呢一首系阿妹姐嘅歌曲咧，就同阿豪仔头先拣嘅类型咧系相近嘅，系合唱歌嚟嘅， 系啦， 咁呢首合唱歌咧就有四个字嘅。 系 咁呢首合唱歌咧，系一套电影嘅主题曲。 我知道， 嗯，呢只合唱歌咧唔系好耐以前嘅啫， 系 系阿妹姐即系较后期嘅作品啦。 系， 嗯，而家都仲好多人好中意唱。 可以啊，佢嗰、那个partner 咧合唱嘅咧，亦、都系简直系呢个经典歌手嚟噶啦，已经系 冇错，神级嘅、 啊，神级嘅。你通常一嗌佢都有个神字出嚟嘅。 是不是跟哥哥合唱的？ 不是。 啊、那是我们这个 tips 又令人以为 是哥哥。 都很多神级的。 是啦是啦，都是神级的。不过这个歌手就轻轻后生的哥哥少少的解啫。 嗯。 是啦。不如我们讲埋那个男歌手给他听啦、啊。 我试下读几句歌词、 啊。好啊好啊。 啊也许得得得得。就难在其实双方各有各寄望。怎么办呢？ 有冇印象？有冇印象？有冇印象？ 一嚟就唱咗歌词噶啦， 系咩？未，第一句未噶。 我先嚟讲一讲，唱歌同佢合唱嘅男士系边位啊？ 好啊， 系张学友。 张学友， 你听下听下嚟咯，都唔知道啊。嗱，不如你试下俾 tips 咧，俾到佢唱 chorus 嗰部分啦。你俾 tips 俾到 chorus 嗰部分。 咁啊，真系也许相爱很难喎、哦，做难在其实双方各有各寄望、哦，怎么办、哦？ 咁直歌系 叫 咩名字 啊？ 阿莲， 相爱很难， 冇错、 啊，即系其实有几难呢、 啊？系啦，恭喜晒阿莲啊，真系。喂，咁你两个要接受我嘅挑战咯、 啊？好啊，好啊。 咁 究竟 莲、都有呢、這个贺年卡送翻俾你啊？ 系啊，头先我讲嗰只咧，系可以攞到诶喺个菊花茶广告里边咧，系佢真系揾咗江欣怡嚟代唱噶，就改咗歌词噶。 几个字噶歌名？ 四个字， 四个字，有冇英文字噶？ 冇。 我想话坏女孩又唔系 喎，吓。我唱俾你听嘅嗰段 嘅。 早期噶，即系嗰阵时嘅菊花茶咧 ，hit 唔 hit 噶本身只歌 ？hit 噶，你一唱出嚟咧就 hit 噶啦。不过可能你真系冇留意。 快歌定慢歌？ 快歌嚟嘅，佢咧系咁样嘅，快快快快快。 哦 ，OK， 火速车 系啦， 山大火 系啦，但系佢就转将佢变咗咧，快快快快快，哒哒菊花茶，火速的到步，他他他解救我咁样，哇！ 有几好记得， 你记得就系冰山大火啊！真系嗰阵时我听到，哇衰嚟，即系我真系以为妹姐唱噶。后来先知原来找了江欣燕咧，应该就可能代唱，但系佢又好似噶嘛，即系唱得 系 啊，腔口好似啊，所以咧今日我哋呢个少少嘅时间咧，就向所有系妹姐嘅歌迷咧，我哋一齐纪念妹姐，永远怀念佢。 哦，听日见， 听日再见， 拜 拜。